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话：制定禁止蒙面规例是合法、合理和合情，指香港市民坚决支持特区政府制定有关规例。发言人指出，英国早在1723年就订立反蒙面法，为了应对2011年发生的抗议示威和骚乱，英国政府再次引入反蒙面法，指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无耻的虚伪嘴脸早已经被世人看清楚和唾弃。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坚定支持特区政府依法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1,375点，跌近34点。跟住系汇市，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06.87，瑞士法郎0.994，澳元0.674，加元1.333，新西兰元0.629，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9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01.23美元，卖出1,501.5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报告港岛方面的封路了。现时百德新街、京士顿街、纪利佐治街、嘉陵街、利源山道和渣甸街仍然封闭。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了，城巴5、B5、城巴 B5 和过海路线606、619、671亦都是暂停服务。另外亦都有多条的巴士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的，搭巴士的朋友请你特别留意了。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正常的。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方向九龙近于康湖居一段是挤塞，龙尾就去到柏灵顿花园，就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就挤塞的，龙尾去到柏灵顿花园。反方向入回西贡近住康湖居这一段亦都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程长道方向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大榄隧道落入口方向九龙。揸车的朋友请你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06，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1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药性细菌可透过食物传播，预防恶菌食材要新鲜卫生，处理食物前后要清洁双手，生熟食物要分开用不同的用具处理，彻底煮熟食物中心温度要够摄氏75度，存放环境要保持在4度或以下或60度以上。食物安全中心提提你，要恶菌无处容身，做足食物安全5要点。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二钱佩卿、崔兆汉博士中医养生，从中医角度讲更年期。 49岁嗰阵时咧，冲任热脉嘅气血都衰弱啦，天季枯竭，荷尔蒙失调啦，性腺激素咧急剧下降，咁喺个时候月经亦都会停止啦，咁身体咧完全咧出现衰老嘅现象，唔能够咧再怀孕生子噶啦。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咁，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一的晏昼呢，接近五点十分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呢，摄氏28度，相对湿度79%嘅。禁止蒙面规例啦，就星期六嘅凌晨零时起生效，计起上嚟咧，今日系踏入咗第三日。呢条备受争议嘅法例咧，喺社会上面引起极大嘅反弹啦。星期五啦，行政长官宣布之后咧，已经即时有人群咧喺多区聚集啦。在夜啲嘅时候咧，更加系同警方爆发咗大规模嘅冲突，示威者嘅燃烧弹同警方嘅催泪弹啊、布袋弹啦，对垒部分政府嘅建筑物啦、多个嘅港铁车站啦、中资银行同埋中资嘅商店啦，或者系一啲咧即系受到示威者吓认为咧系亲建制嘅商店咧，都受到攻击同破坏。行政长官同三位嘅司长同埋十一位局长喺星期六嘅晏昼咧，发表咗一个电视。讲话喺个讲话入边咧，佢哋话全港各区发生咗极为恐怖嘅暴力事件，蒙面暴徒极端嘅行为令人震惊，又话佢哋肆意破坏嘅程度咧系前所未见，简直令人发指嘅，并且话咧呢啲嘅极端暴力情况啦，清楚说明咧香港嘅公共安全已经受到广泛危害，呢、這个咧亦都正正系特区政府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規例的堅實理據。他們在講話之中也是呼籲市民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制暴，一起譴責暴力，以堅定的意志和暴徒割席。只不過在他們發表完這個講話之後，星期六和星期日繼續是有人蒙面遊行的，也都有人是沒有蒙面，不過也都是出街去遊行反對禁止蒙面法的。當然都留意了，這些遊行全部都沒有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的。而我們看回在昨日即是星期日的衝突和破壞情況，比起星期五晚可以說是更加大。政府亦都是再次發出聲明，是嚴厲譴責蒙面暴徒暴力行為。根據那個聲明，他就說是對於這些目法紀的暴力行為，特區政府予以嚴厲譴責，並且說連日的暴力行為令社會陷入恐慌和混亂。聲明再進一步指出，就用蒙面暴徒持續的極端暴力行為是嚴重破壞社會安寧，對社會造成廣泛和即時危險，足證特區政府有需要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所以都要留意咧，其實連續兩日嘅政府嘅聲明咧，都係用咗蒙面暴徒咧呢幾個字咧，去形容嗰一班嘅上街同埋咧係破壞唔同嘅設施嘅人士嘅。嗱，過去兩日啦，法院咧亦都審理咗兩宗咧係關於頒發臨時禁制令嘅申請啊，就係、是、禁止政府咧係引用呢個禁止蒙面規例。不過兩宗嘅申請咧同樣係敗訴，但係由24名民主派議員提請就緊急法同蒙面法提出嘅司法覆核咧，就獲得排期喺本月嘅下旬一併進行覆核許可同埋正式聆訊嘅。啊，電話號碼18731。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对于过去那几日的市面情况，你有些什么看法呢？ 点样去理解特区政府依样嘅用禁止蒙面规例嘅呢一个嘅做法咧？系唔系过去嗰两日市面嘅情况系真系足以证明政府引用禁止蒙面规例有其道理咧？1872311，欢迎各位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刚才都同大家讲到啊，就系过去两日咧，法院都系反对咗咧两。中是颁发临时禁制令的申请的。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立法会法律界议员公民党的郭荣亨。郭荣亨你好。 大家好。 是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呢，你们那一宗申请临时禁制令的申请呢，和岑奥辉那一宗的申请呢有什么的差别啊？ 最大的问题的不同呢，就是我们是就住我们的宪法上那个的地位，作為立法會議員咧，我哋認為咧，我哋係應該有權去審議任何嘅法案，同埋咧係去決定究竟一個法案係幾時生效啦，同埋認為咧係幾時嘅內容係點樣啊，或者係幾時係廢除咧，我哋都係被架空咗。咁所以咧，其實我哋琴日同法官講咧，就是说这个案件不是单单是讲紧蒙面法，是讲紧这个紧急法那个的整个运用呢，是不是破坏了三权分立，是不是呢是将立法会的职能呢是架空了。那如果政府第时再去运用这个紧急法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讲紧蒙面法，可能是其他东西了，因为政府都开明讲咗，开宗明义讲话，佢哋会考虑一切嘅法律手段啊嘛。咁所以咧，法官亦都明白到呢一个案件咧，唔系单单讲紧蒙面法，系成个嗰个宪制基础究竟系唔系林郑月娥话几时系法律就系法律，乜嘢系法律就系法律，几时删除我哋都冇权过问嘅时候咧，咁呢个变咗独裁噶咯，变咗极权嘅管治。咁我哋唔希望香港变成咁样。亦都係覺得呢一個做法係會破壞香港嗰個普通法同埋基本法嘅憲制框架。咁所以法官其實佢當然佢唔頒禁制令，咁我哋有啲失望啦。但係公民論點都好啦，佢睇到嗰個憲法嗰個嘅問題係非常之重要，亦都因此咧，佢係好罕有咁樣咧，係同意喺今個月尾就馬上，即係今個月嘅下旬咧，係馬上開庭。去全面处理呢一个嘅问题啦。咁其实法官琴日都有讲到咧，就係话其实呢单案件好可能咧係要上到终审法院嘅，亦都有需要上到终审法院。咁所以就算佢落咗判词之后咧，我相信双方都会係考虑，即係赢输两边都可能会考虑咧係上呢一个终审法院嘅。 嗯，但是单是就住申请临时禁制令嗰个嘅即係审理啦，因为岑奥辉同埋郭卓坚嗰个佢就星期五晚开庭审理㗎嘛，而你哋嗰个呢就係寻日㗎嘛。咁但我哋睇返啦，就係法院呢去反对岑奥辉同埋郭卓坚嗰个嘅临时禁制令嘅理据呢，佢就係话呢係香港正係处于一个严峻的情况，而政府的计划是以结束暴力为目的，虽然没有人可以保证这个规例能够完全成功结束暴力情况，但法庭认为这个规例和这个目的是相关的，亦都说是有必要透过这个规例控制非法集会和一些获得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大型集会，因为近日这些即使合法的公众集会都很快迅速了偏离原本的路线，部分激进示威者都诉诸暴力。我想问咧，法庭去处理岑奥辉佢哋呢个临时禁制令嘅即系拒绝呢个理据咧，系咪同样都系用呢个理据去反对埋你哋嗰个临时禁制令嘅申请啊？ 佢反对我哋嗰个禁制令嘅判词系未出嘅，咁所以我哋未知道究竟佢用咩原因啦。咁但系公论点都好啦，呢个临时禁制令本身佢嗰个门槛系好高嘅，咁所以攞唔到我自己其实唔系太过惊讶，当然系有啲失望啦，但系系难嘅。咁但系问题系我哋落见嘅就系法官都认为系觉得有咁嘅需要系马上去听呢个案件，因为所牵涉嗰个嘅宪制嘅问题咧系非常之大。 因為咧，我哋好快就要審議，即係16號開始，咁佢哋話擺上立法會啦。雖然我哋話呢個審議唔係一個完全正常嘅一個立法審議，咁但係究竟立法會嘅權去到邊度，行政機關嘅權去到邊度，係點樣去運用，點樣去平衡，點樣互相制衡咧？呢、這個法律問題係非常之重要，亦都係需要馬上去處理咯。 嗯，即系其实你哋今次司法复核嘅入禀嘅挑战咧，主要就系佢绕过咗立法机关嘅立法嘅权力，系咪？ 冇错。 吓，嗱，咁但系如果讲翻即系立法机关嗰个嘅立法权力啦，因为禁止蒙面规例咧，佢就系因为呢个紧急法而定立噶嘛，咁但系紧急法咧，佢本身咧亦都系通过咗当时嘅立法局噶嘛，咁其实如果用 当时嘅立法局咧，就冇基本法嗰个嘅宪制框架喺度啦，亦都冇人权法嘅，咁佢1922年通过嘅时候咧，大家都知道当时基本上系港督主持呢个立法会啦，同埋立法会咧系冇而家基本法底下所赋予嗰、那个。嗰種咁樣嘅立法權嘅，咁所以當時嗰個憲制框架同而家咁唔相同咧，差唔多100年啦呢條法律。咁究竟而家香港嗰個憲制框架下，我哋有基本法啦，我哋有人權法啦，點樣同呢一個緊急法係互相並存咧？我哋睇呢個緊急法係要用21世紀嘅眼鏡去睇，究竟我哋三權分立嗱，呢個係一個香港嘅憲制。嘅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原則啦，三權分立。咁我哋如何去處理緊急法底下嘅運用呢？尤其是當特首講明話佢而家唔係話香港係進入呢、這、一個有即係呢個 public emergency 即係嘅狀況，佢只係講話有個 public danger， 即係話係有一個公眾嘅危險，但係唔係一個去到一個 public emergency 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咧，咁其實佢照計係可以去立法會召開一個緊急嘅會議，因為佢有咁嘅憲制權力咁啦。咁喺呢個緊急會議底下，係唔係嘗試去通過到呢一個咁樣嘅法案咧？其實我哋嘅從我哋立法會嘅立場咧，就係、是、如果你認為立法會是在基本法底下是唯一一个立法机关的话，你一定要透过立法会去通过任何的法案的。所以尤其是你讲到明就是由行政会议才可以决定这个法案是几时被删除，即是几时被删除几时失效呢，都是由行政会议决定。那我们立法会那个基本法第73条第一款，我们那个宪制的地位那是完全没有了。咁所以呢，我哋呢个案件其实唔係讲緊单单係蒙面法，当然我哋会亦都讨论咁蒙面法里面係咪有啲条款係过分影响香港人嘅人权啦，佢有冇咁嘅需要啦，同埋係会係同其他国家嗰啲蒙面法係做一个比较。但係最重要嘅，我想重申，就係我哋24个立法会议员呢，係就住而家香港嗰个宪制框架立法会同行政机关之间嗰个权嘅运用同埋限制咧，系作出呢个司法复核嘅。 好啦，嗱，由于呢个嘅案件咧，会系今个月嘅下旬啦，先至会审理啦，咁亦都系一个相当快嘅时间啦。但你头先都话不排除咧，可能要上诉到终审法院噶嘛。如果真系无论任何一方上诉到终审法院嘅时候，咁即系话呢个官司咧，可能系旷日持久噶咯噃。但系而家我哋睇翻，会唔会咧？ 因为点解咧？我哋琴日都已经同法官讲咗咧，就系、是、好似英国。最近咪有一單官司咪講首相取消議會嘅，你記唔記得？ 係冇錯，取消個議會嘅開會日期嚇。 係啦，咁呢單官司咧，短短係一個月之內咧，係由原訴庭打到去最高法院嘅，英國最高法院。短短一個月之內，仲要攞埋判詞。咁我哋琴日亦都有提到，就係話可能呢單案件，香港呢單案件咧，嗰、那個嘅重要性啊，係等同好似英國嗰個嘅取消議會嘅。憲制重要性一樣，咁我亦都公開講過，我認為呢個案件係可能係香港歷史以嚟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憲制案件。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法庭係可以從速處理嘅。咁你諗下，人哋英國嘅最高法院有11個法官，11個法官都馬上開庭去聽，同埋仲要係幾日就下落到判詞。咁我覺得我哋嘅香港嘅法院咧，即係香港人自稱係不嬲都係即係有效率啊嘛。 咁我相信我哋嘅法院如果要做嘅话咧，可以喺好短时间之内咧，系可以完成整个审理过程嘅。 但就算是很快可以完成那个审理过程啦，其实都要一些时间啦。但你见到寻日市面那个的状况呢，都有相当之大的冲突，同埋都有相当之大的破坏。 预计了的啦，我们已经 一早已经讲就是说你提这个蒙面法是解决不到香港现在那个问题的。是只会惹来更多群众的愤怒。更多群眾咧係唔會唔滿意呢個政府係會出嚟，你見到琴日嗰個咧係一個公民抗命嚟嘅，佢哋係好多人都係戴住口罩，本來有啲人仲話佢本來都唔戴口罩，我都要戴口罩出嚟，就係向呢個政權咧表示不滿。咁其實呢、這個我唔好明點解特區政府睇唔到呢一樣嘢會發生咯？其實全世界人都會預見到啊呢件事係會咁樣發生嘅。就唯独就是香港政府以为立一条蒙面法呢就可以止暴制乱，就可以平息到现在香港的风波，是不会的。林郑月娥 现在明白了，现在 等我讲完先，就是为什么当初送中条例这么多人出来，就是他们害怕自己的自由被失去嘛。现在你立一条恶法还是这样立法的话，香港人会服吗？ 嗱，我就想话，即系而家政府咧，佢两次发稿咧，都系用啲破坏行为去反证咧，有需要订立呢个蒙面规例啊嘛。咁所以个情况就系、是，其实你哋担唔担心喺由而家去到16号，或者系去到法院审理之前，政府有机会再引用紧急法去施加其他嘅一啲嘅规限？ 我担心噶，我担心噶。所以正正就系点解我哋要去入禀法院咧？就系、是、呢个政府唔会止于系。立蒙面法的，他会继续去用这个紧急法底下给他的无上权力呢，就是去立其他的法，去用其他的恶法去干预香港人的自由和这个权利。咁所以我们就要马上入禀，是去要求法庭去解释究竟现在在21世纪的宪制框架底下呢，这个紧急法是如何运用的呢？因为1922年和现在那个的历史时空已经是完全不同了的嘛。 最后我想问一样嘢啦，就是无论是特区政府啦，或者一啲嘅行政会议嘅成员啦，佢哋都话咧，外国都有禁蒙面法嘅。咁今日咧就系前港督彭定康去接受英国嘅接受即系天空电视台嘅访问嘅时候咧，就话香港订立禁止蒙面规例系疯狂之举。而外交部驻港公署咧，佢就回应咧，话英国喺1723年就已经订立咗反蒙面法，亦都系为咗应对2011年发生嘅抗议。示威和骚乱是再次引入反蒙面法了。关于这一点，可不可以都回应一下呢？外国其实早都有。 外国有民主，香港有没有？外国有普选，香港有没有？这个第一是很重要的。第二就是，就算你看回英国或者加拿大的蒙面法，他们是那个范围是窄很多的。例如加拿大，他是不会说引申到去和平合法的集会都要是啲唔俾人戴口罩，係冇咁樣規例。第二係佢係唔可以容許呢個警方咧都戴口罩嘅，或者有個蒙面嘅。咁所以係好公平，兩方都唔可以戴口罩。第二咧就係、是，亦都我頭先講到就係、是，喂和平一個合法嘅集會，點解你都唔俾人戴口罩呢？因為實在你而家香港。好多人是有原因，合理的原因，點解佢上街係要戴口罩，或者佢唔想俾佢嗰個上司見到佢去遊行，或者佢驚俾人炒，或者佢驚俾佢啲鄰居去騷擾，因為佢去咗遊行。佢好多咁嘅原因係好正常嘅，係有原因點解佢要戴口罩。咁呢個呢其實點解佢都要阻止埋呢？咁所以呢兩點，我希望外交專員公署咧係可以睇清楚。听清楚。 好，唔该你，郭荣亨倾到呢一度，麻烦你。郭荣亨系立法会法律界嘅议员，电话号码18723，有黄先生，黄生你好，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呢？ 就我认为咧，阿林郑今次咧就除咗想试水温之外咧，系特登激嬲啲民众嘅。激嬲民众嘅意思就系话，佢想系为咗戒严或者系宵禁令去铺路。你见到啦，佢前几日讲乜嘢？蒙面法后讲乜嘢，大家有目共睹。佢根本就系想话戒严同埋宵禁，令啲人冇出街就唔会有示威。不过林郑佢放弃啦，休想啦。就算系宵禁或者系戒严，大家都出嚟噶， 林鄭死啦你！ 嗱，唔好咁講，我哋語言上面咧最好都保持溫文有禮啦。多謝你啊，黃先生。不過我諗啊，黃生咧其實就係講緊即係近日亦都有一啲網上嘅言論分析啦，即係唔同嘅人士有啲網民咧。是咁讲嘅，即係呢个嘅禁止蒙面規例呢会引嚟一个更加大嘅效果。咁然之后呢可能政府会用一啲更加强力嘅措施以反制呢市面嘅情况。嗱，关于呢一点呢其实大家点睇呢？因为如果我哋睇返呢成个嘅紧急法，因为而家个禁止蒙面嘅呢个法例呢就係引用系紧急法呢而去制定嘅一个附例㗎嘛。咁根据呢呢个嘅紧急法呢其实正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有足够的权力去修订或者是暂停实施任何的成文法的。因此也都有人就有一些忧虑，会不会进一步政府会有些更加强力的措施呢？譬如是可能是通讯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的措施他们会是引进呢？187231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讲一讲这两天你市面见到的情况和你的分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话，如果冇突发情况，重铁同轻铁服务将会喺傍晚6:00起暂停服务。机场快线维持服务，由下午1:00起至到尾班车，只系会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来回服务，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正常。港铁巴士亦都会继续维持有限度服务。港铁今朝早一度重开39个车站，但是荃湾线、马鞍山线、迪士尼线就全日暂停服务。教育局话，因应听朝早各区交通可能受到影响，提醒学生和家长出门之前注意交通消息和相关宣布，建议学校按照校本机制采取应变措施，弹性处理个别学生因为交通问题而迟到或者缺席的事。教育局亦都提醒学生必须时刻以安全为大前提，放学之后尽快返屋企，切勿喺街上流连或者前往可能有危险嘅地方，更加唔可以参与违法活动。日本水产厅一艘渔业執法船同北韩一艘大型渔船相撞，渔船上多个人堕海，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救起20多人。海上保安厅派出三艘巡逻船、一架飞机、一架直升机和水产厅的4艘船协助搜救。共同社报道，事发在当地今早9:00多，两艘船在石川县能登半岛西北大约350公里相撞，北韩渔船其后沉没。日方话位置是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水产厅认为涉事的北韩渔船当时正在违法作业。報道提到，出事的地點是知名的烏察漁場，近年來北韓多次違法作業，日方正在加強管制。美國白宮表示不會參與土耳其即將在敘利亞東北部對庫爾德武裝分子採取的軍事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當地星期日通電話之後，白宮發表聲明說土耳其很快就會派兵去敘利亞北部，美軍不會支援或者參與，又表明土耳其將會負責處理區內被扣押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成員。美國在土敘邊境派駐幾百個士兵，土耳其說已經確認美軍正在撤走。庫爾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一直獲得美國支援，被視為是在敘利亞境內打擊伊斯蘭國的主要力量，但是土耳其將這個武裝組織視作是境內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的分支。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早有一两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提翻大家喺港岛嘅封路安排啦。咁因应道路状况，而家百德新街、京士顿街、嘉利佐治街、嘉宁街、利源山道同埋渣甸街仍然系封闭。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城巴嘅五系 B 五同埋过海路线606、619、671而家都系暂停服务。另外多条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港铁方面，荃湾线、马鞍山线同埋迪士尼线今日暂停服务。咁而家将军澳线只系提供来往北角站至到油塘站嘅服务，东涌线只系提供来往香港站至青衣站嘅服务，其他路线有个别嘅车站咧系会继续关闭，列车系唔停呢一啲车站嘅，服务维持大约8分钟一班。咁提提大家啦，列车服务咧将会提早喺晚上嘅6点结束。咁除咗机场快线咧系会按正常嘅服务时间提供服务至到尾班车，咁但系咧只系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来回服务，中间系唔停九龙站、青衣站同埋博览馆站。九龙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全日暂停，香港站市区预办登机手续服务正常，截止时间系飞机起飞前嘅90分钟。隧道方面，各区隧道的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在路面方面，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介乎康湖居至到西贡消防局一段都是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大榄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友记啊，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鼓励老友记学下新嘢，做下义工，同隔篱邻舍守望相助，活出丰盛嘅人生。加埋政府嘅2蚊交通优惠计划，老友记可以开心思维去，多啲参与社区活动，贡献社会。想参加老有所为活动计划，打3183-9099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禁止蒙面規例咧喺星期六嘅凌晨零時生效之後啦，其實咧今日就有兩位嘅人士咧係因為觸犯相關嘅規例咧而提堂嘅。咁嗰兩名嘅人士啦，就係兩個男女嚟嘅，就係話佢哋喺藍田堵路嘅時候啦，懷疑咧帶有口罩而被捕啦。咁今朝早咧，佢哋提堂啦，咁佢哋一位咧系一位18岁嘅大学生，一位咧就系一位38岁嘅女士嚟嘅。佢哋咧同被控一项非法集结罪，同埋咧一项咧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用品罪嘅。咁两人咧暂时都系获得保釋咧外出，咁但係期間咧需要遵守宵禁令同埋不得離港，咁個案件咧會喺11月中咧係再係提訊嘅。嗱，我諗咧大家都會關注啦，即係跟住嚟緊咧，因為觸犯呢個蒙面法而被帶上法庭嘅人，或者係被拘捕嘅人士咧，到底有幾多啦？咁會唔會亦都係引嚟咧，即係好多嘅人士被捕，法庭要審理大量嘅個案啦？咁同埋法庭到底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嘅案件呢，亦都係值得留意嘅。18231聽眾張女士有咩睇法？張女士你好。 係你好。係啊，關於蒙面法嗰度呢， 就我覺得咧，政府咧佢梗係想班呢個反蒙面法咧，係希望壓制一下嗰啲激進分子咧去搞事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咧社會上咧，我哋個個都睇到呢啲咁嘅激進嗰啲行為，個個都人神共憤啦。點解搞到全部香港打交通癱瘓曬？佢哋圖乜嘢？我唔明。係啦。咁佢哋话系激进分子，而家可以讲佢哋暴徒，佢哋话人哋什么黑警啊，什么乜乜黑社会，佢哋仲似黑社会多啲、啊，系咪啊？咁样搞法，香港几时会系咁样噶？我自己系咪喺香港咁耐未见过咁嘅现象、啊，所以希望蒙面法能够压制下佢哋咧，就系、是、有冇用咧？系。睇下再遲啲睇下點樣啦，同埋我就係郭榮亨，我都想問一問佢。依家啲民主派咧議員咧，係啦，佢哋咧就一班蒙面法咧，佢哋就喺度好似跳動式嘅。喺啲蒙面法啊，翻咧你睇下，所有人都會戴口罩啦。佢哋講完真係好多人戴口罩啦，佢哋喺度指示性嘅。系嘛？喺度咧，等啲嗰啲人就系跟住佢哋啲讲法去做。 但系都唔系喺佢哋讲之前咧，其实星期五嘅晏昼即系三点钟，特首嗰个记者会一宣布之后咧，已经有唔少嘅人士啊喺个街头聚集啦，同埋亦都有唔少人咧即刻戴晒口罩噶啦。 戴口罩系嘛？讲同蒙面咧都有啲距离。 唔系噶，如果根据个法例，如果佢系戴咗口罩，即系阻止你辨识佢嘅样貌咧。 我知道，我听过。咧即系话咧，你戴口罩喺咩情况下？你如果你游行去戴住个口罩咧，系嘛打咗个问号？但系你喺街度咁样行去戴口罩咧，系冇事嘅。 唔系嗱，根据咧个警务人员嘅权力咧，喺公众地方系可以截停蒙面嘅人士，要求嗰个人除去蒙面身份、蒙面物品嘅核实身份嘅。 可以叫政府咧再出一啲指引，系啦，讲清楚呢样嘢。戴口罩，你系要戴几大嘅口罩系嘛？仲有你戴到咧，连只眼几乎鼻哥全部遮晒，我又嗰啲又唔同。你话普通嗰啲系嘛？啲普通口罩咧系咪又唔同？佢又有个。指引咯，清楚少少咯，但系即系话主要目的，佢都系唔希望嗰啲人太过去肆无忌惮去将社会上面嗰啲公共嘅设施嚟破坏。 好多谢晒张女士，系赞成咧蒙面法嘅效用嘅。有李先生，李生你好， 系你好，系啊，我想借少少时间回应啱啱嗰位张女士啦，请佢留意同埋了解咗嗰条条例先至发言啦，唔该。咁样我仲想就係回应张女士呢，就係话我哋唔係咩郭榮亨或者係民主派叫我哋去反抗呢一个蒙面反蒙面法条例呀，係我哋人民自发㗎。我之前我参加嘅活动呢，我係一个退休公务员，我觉得我唔需要蒙面，我每次參加活動，我都會口面上街，俾你影就影啦。你哋中意啲藍絲影咪影咯。但係就係、是、林鄭啊，張女士，林鄭唔係郭榮亨叫我，係林鄭叫我而家開始戴口罩，就係、是、我個口罩寫住又如何三個字，我就係俾阿林鄭睇下又如何。一个退休公务员，一个33年公务员服务过香港政府嘅，我今日就系话俾你林郑听啊，又如何啊？我而家就系要上街游行戴口罩啊，你咪拉咯。 好， 张女士，请你留意清楚先呢条条例啦。 好多谢晒李先生嘅意见。嗱，你又点睇呢？特别就系过去嗰两日啊，如果大家即系睇咗市面嘅状况，亦都真系有唔少人咧蒙住面出嚟咧进行游行嘅。你点睇呢个咁嘅状况咧？其实系咪反映咗，亦都真系有唔少人对于呢条嘅禁止蒙面嘅呢条法规咧感到不满咧？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噶。电话旁边咧，请嚟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昭芬嘅。罗范昭芬你好， 你好你好， 系嗱，罗太首先咧想问一问啦，就系、是、对于过去嗰两日市面嘅情况，你有啲乜嘢评价咧？ 我觉得我谂绝大部分香港人都会觉得咧，睇到系嗰个暴力升级咧，大家都系觉得好痛心嘅。香港点解会系咁样样咧？尤其系我哋睇到有真系即系对于一啲 普通市民都是去打，因为个意见不合啊等等而打到他们是重伤啊，或者有些很小个的即青少年啦，都上街啦，亦都被警察拉咗啦。今日仲有報道就話，直頭當你除咗面罩，當時佢哋上到警車係好驚慌啦、顫抖啦。咁呢種情況都係我哋唔願意見到嘅。咁我正話都即係略略聽到一位退休公務員嗰、那個即係嘅意見啦。咁我諗其實政府都係經過即係再三思考，然後先至。觉得好困难之中咧，都觉得有需要立呢个蒙面法咧，系点解咧？主要就系两方面嘅，一方面咧就系希望可以帮。 喂，系罗太，罗太，嗱，佢嘅电话可能断咗啊！我哋尝试咧一阵间再连翻线啦。咁亦都头先阿罗范超翻咗提提到啦，就係過去嗰兩日咧，見到一啲被捕人士咧，某啲咧個年紀係比較輕嘅，咁亦都見到咧，佢哋係明顯即係俾警方去拘捕帶上警車嘅時候咧，有一個驚惶嘅情況嘅。咁但係亦都可以留意到啦，市面上咧都有其他嘅人士係戴住口罩咧進行遊行嘅。請翻阿羅范超芬出嚟，係 唔緊要，唔好意思，正話電話 cut 咗， 唔緊要，請你繼續啊。 其實即係。特首都講好清楚咧，其實係兩個因素，一個咧就係希望可以幫到警察搜證，咁第二樣咧就係希望咧就係亦都鼓勵，即係讓有一啲根本係和理非嘅，或者係啲青少年咧，佢哋係希望蒙咗面咧，冇人認到佢。但如果佢話蒙面原來係不合法嘅咧，都希望佢哋再諗一諗，停一停，究竟需唔需要去參與呢啲遊行咧？咁樣。因为好多时呢啲游行咧都会系变到有好大嘅冲突，咁亦都最近有两次，即系亦都有十几岁嘅青年人受伤。其实特首系特别系关心青年人，所以我好高兴今日咧教协咧都出咗一个声明咧，希望家长、老师同埋校长啊等等各方面成年人咧都同青年人讲一讲，有好多问题咧其实可以通过沟通去解决嘅，就唔需要走上街，唔需要蒙面，唔需要蒙住面去打人先至可以达到目的嘅，因为佢哋真係太细个。咁我諗后者嗰个阻吓性咧，我觉得嗰、那个即係我哋希望嗰个效果会更强。因为如果对于一啲已经系愿意话系我系革命㗎啦，我预咗系一定要牺牲㗎啦，搞乜嘢我都系要罔顾法纪，我都系要打烂晒佢，甚至而家系针对中资机构啊等等。如果有呢啲目的而出嚟嘅人呢，其实我都会同意呢，呢个蒙面法可能对佢个影响唔系咁大嘅。但系我哋都希望即系暴力唔会一路系咁升级，亦都让咧有一啲系和理非一啲嘅，都讲道理一啲嘅人咧，都能够即系离开呢个场景。因为特首都已经前一阵子都已经话，我哋希望通过沟通去解决问题。我自己亦都见过一啲示威嘅青年啦，嗰啲真系大学生咧，其实佢哋嗰个真系好佢个出发点咧。就是要争取民主嘛，要争取自由嘛。但是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呢？现在我们见到这些方式是不是真的自由呢？我们的自由是不是建筑在人家的没有自由的基础之上呢？其实这些都很值得大家去探讨和思考的。 但是罗太，我就想请教了，刚才你口中呢和你非那班，我们可以留意到，特别是譬如昨天这样，在即铜锣湾那里有些游行的人呢，其实他们未必是参与破坏的人的。又或者这样说，譬如好像今日这样，在商场呢也都有不少人在聚集，在唱歌啊喊口号啦。有些呢都是戴住口罩的。他们暂时即是到现在其实未见有任何破坏行为是出现了。那其实是不是即是说，其实市面上有一批他们不是政府新闻稿或者是你们口中的暴徒极端暴力分子，他们是真的一些和理非普通的市民，但是他们为为了对于表达对蒙面法的不满，都是要蒙住面上街呢？ 所以我就 要理解多一点，为什么对这个蒙面法会有一个反感呢？因为呢，如果他们，但我刚才都听到，这位退休公务员是我们前同事，他们 如果都话纯粹因为你而家系用呢个紧急法例而立嘅话，咁究竟系觉得呢个条例系不合法啊，定系话系不民主咧？嗱，呢个其实呢啲法例咧喺民主国家都有嘅，咁所以话呢个立呢啲法唔系剥夺自由啦，而系话真系协助警察去搜证啦。咁呢个喺外国都有好多，咁所以民主国家都有嘅，咁唔系不民主啦。咁如果你话系咪不合法咧？其实基本法第160条当时就系已经系将回归前嘅所有嘅法例，如果同基本法有抵触，当时已经剔除咗或者修改咗，但系呢条法例都保障咗佢咧，即系保留咗落嚟咧，就系要让大家咧喺一啲喺影响到紧急嘅公共安全出咗问题嘅时候咧，政府可以好快咁样回应到嗰个现况，就唔需要再要经过28日加28日再去通常嘅立法嘅程序，可以即时回应啊嘛。咁所以我哋喺9月29号同埋10月1号两次都系一个咁严重嘅冲突，仲有青年人受害，又要搞到警察要开真枪。咁我哋仲唔做一啲嘢咧？我觉得系对社会系有亏欠，所以都希望吓，都希望系能够因为有呢个蒙面法，让大家真系企得谂一谂。是不是真的要蒙面呢？因为亦有心理学家讲得很清楚，就当一个人他的身份是遮蔽了的时候呢，他的行为可以是更激进。 但罗太太，正正就是你刚才所讲的一样东西，你们认为呢不做一些东西呢就是对社会有所亏欠。但是对于那一班呢，他们是可能是参与和平但不合法的示威人士来讲，他们就是正正觉得政府做这些的蒙面法的东西呢是激起了更加大的问题。粉同埋激起咗更加多人出嚟啊嘛！ 嗱，呢个咧就正正系我谂市民咧，即系所以我话大家其实应该要分析。我亦都希望市民咧就因为而家都即系对政府有好多即系好多意见啦。咁所以政府一做乜嘢咧，会即刻个反弹咧就反对。但系其实如果我哋再细心分析，究竟呢啲朋友佢哋出嚟，佢话我不满政府成即系立呢条蒙面法。他究竟个反对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正话都讲是协助政府协助警方去维持法纪嘛，恢复秩序嘛，让一些人做坏事的人能够绳之于法嘛。咁呢个是完全符合我哋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目的的。第二，我哋希望有一些阻吓性，让一些青少年是能够远离一些示威的现场，不要因为蒙咗面而是更激进嘛个行为。咁所以兩件事都係希望嗱個原意出發點就希望降温嘅。咁當然即係當日有人問，喂，大家估計會唔會係更激起啊？咁當然，尋日前日可能就會係個情況就會更激啦。咁但係我都所以話，我都希望今日通過你哋呢個節目，再向廣大嘅市民去再解釋，其實呢條法例係合乎法例，同埋我哋亦都。即政府的律政署亦都经过好细心的研究，就话即使呢条系好立好旧嘅殖民时代嘅法例，我哋回归之后喺基本法里边，你话明要尊重人权咧，都系照顾咗呢一方面嘅。咁所以咧，即使而家立咗呢条法系殖民地时代法例，但系佢法例嘅所谓叫做 proportionality 要合乎比例性咧，都系要喺一个。真的要影响到公众安全很严重了，那时候先立法那个入面的东西都不可以说即是一出就说你要是死刑，那其实这些就不合乎比例了，所以就说应该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罚则啊都经过他们细心思考的。 明白，即是其实你就不认同，即是其他有一些人士呢认为引入禁蒙面法是越禁越乱这个说法，但是其实在你们的评估里面呢，或者在你自己的研判里面呢，是不是都会研判就是这两日的情况会有机会逐步回稳呢？ 那就是这个真的要大家多些解说，对尤其是好像刚才我听那位退休公务员他讲过，他从来都没有出来示威游行，以前我们22年都是有很多示威游行，但都没有这样买面罩的， 但今次呢就戴咗面罩，你睇到我哋今次係完全都唔和平，同22年来一向嘅游行示威都係个性质都好唔同。咁所以戴咗面罩，我係同意个心理学家嘅分析，所以当一个人佢自己嘅身份是被掩遮蔽的时候，他的行动会是更激和更不理性。 嗯、 其实我们现在你看到社交媒体都同样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大家不是用实名的嘛。所以我觉得呢，即是我希望是通过你们的平台，通过一些传媒，是将那个立法的原意讲得清楚。亦都让我们明白多些为什么那些人觉得这条法例会即是他要反呢。 嗯， 或者你以前唔戴口罩，佢都特登要出嚟戴口罩咧。 嗱，你头先亦都讲到咧，希望同公众解释咧，点解要定下呢条法例啦，同埋你亦都好强调咧，而家嗰个法例系合乎比例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咧条法例入边咧，有一个系市民作蒙面打扮嗰部分咧，其实警务人员系有权喺公众地方截停蒙面嘅人，要求佢除去嗰个蒙面物品咧，以核实身份嘅。但系如果我哋睇翻 呢个喺呢个喺法国喺德国啊，咁全部都系有咁做嘅，因为呢个亦都系同香港而家警察可以查身份证系一样嘅道理嚟嘅。 我明白，但系譬如好似喺寻日咁嘅情况，我哋见到咧有记者佢哋喺采访嘅时候，喺一个放完催泪弹仲有物质喺空气停留嘅情况之下，其实系有警务人员咧尝试将佢哋个面罩，唔系尝试啊，直情系将佢哋嘅面罩拉开咗。咁当然即係我唔知道当时嗰个嘅警务人员有冇表露佢哋係引用呢个嘅蒙面法而做呢个行为呀。但係问题就係你当你赋权警务人员呢个权力嘅时候，譬如好似昨日嗰个状况，係唔係出现咗一个滥用嘅情况呢？ 我呢就唔在场，所以我就冇办法评论个案㗎啦。如果有人係觉得嗰位即係警务人员个做法係唔符合法例嘅规定嘅话呢，佢係可以亦都可以去投诉㗎。我諗而家唯有係即係通过一个即係详细嘅分析研究个现实嘅情况，当时係乜嘢状况先可以作结论囉。我都冇办法真係评论。 罗太亦都呢有即係人士去你会担心咧？会唔会政府再引用紧急法而去订立其他更加多嘅禁制条文，例如通讯，例如其他方面？ 我都话合乎比例，我以前都讲过，合乎比例咧，都话我哋系应该系更有针对性一啲。咁同埋我知道政府都有各方面嘅研究，但系我哋当然系唔希望嗰个暴力再会升级啦，所以我哋要多啲出嚟解释俾市民听。其实呢条条例出嚟嘅目的系乜嘢？唔系一种即系条件反射就话政府又出招啦，或者做啲咩嘢啦，又钳制我自由啦，唔系咁样嘅。我哋都系出于好意，希望就能够减少咗呢种无行突然之间又变咗示威、变咗暴力呢种情况，就令到一啲无辜嘅人会受伤。 但排唔排除可能会进一步用紧急法引入其他嘅规限呢？ 嗱，呢个就真系呢个系要睇，即系究竟市民系咪会进一步提升暴力？因为如果你再提升嘅暴力咧，大家会觉得喂，你蒙面法真系冇用，冇效，咁点咧？所以我就最希望咧，第一就系话，好似刚才位退休公务员咁，佢其实唔需要再出嚟游行啦，因为呢件事，或者唔需要戴口罩啦。亦都有啲青年人咧，嗰啲家长会话俾佢听，其实而家有啲人系想革命，有人想革命，直头讲到明喺网上讲，革命就一定要有流血。咁所以而家嘅情势咧系好危险啊！寻日甚至有人去挑衅解放军添，所以咧就唔好以身试法啦。如果呢个信息唔够广传，大家都尽量減少再做呢啲咁危險嘅動作啦。咁我哋嘅暴力咧，我相信咧，以警方嘅能力，如果 暴徒的人数是少的话，不是有太多是在旁边的人，是无辜的人围住这班暴徒，令到警方执得很困难的话，我相信警力，我们的香港警力是能够应付那一小撮的暴徒的。 是，那最后呢，我想请教多一样东西，因为你都很关注学生的情况。那教育局呢，他们就要求学校明天11点之前呢，就要覆他们五项资料，包括是戴口罩学生、罢课、异常告假、参加人链的人数、这些的，还有、在学校期间他们有没有去、唱歌、喊口号、静坐、等等的行为。其实你看，即教育局这项的要求会不会是令到学生更加反感，更加会做出一些反叛的行为呢？ 我完全唔知道教育局出咗呢啲咁嘅即係通讯啦，咁但係呢，无论如何，我諗教育局嘅原意呢，都係希望了解一下即係学校嘅即係整体情况係如何，或者学生嘅心情又如何，佢哋会唔会又好似有好多成年人一样呢，就觉得政府係即係唔合理地去定呢个法例呀、係极权呀、咁如果佢哋有即係多呢啲学生係真係咁样一种反叛情绪嘅话，可能都需要有啲心理学家去同啲青年人去座谈啊，入学校去同佢哋舒缓啊，去解释啊，咁样。其实我自己系好担心今次事件咧，对我哋嘅下一代咧，系会喺个心理上、身心上嘅影响好大。所以我哋将来系有好多一啲修复嘅工作要做。咁我都希望政府啊、社会人士啊、学校啊、办学团体啊，我哋都能够共同咧去同我哋青年人拔走咗佢心中嗰条刺，让佢继续可以健康成长。 好，唔该晒你，罗太，麻烦晒吓，拜拜吓， 拜拜。 罗范昭芬系行政会议成员，大家咧听到即系佢头先啦，去解释点解要利用紧急法咧引入呢个禁蒙面法。咁大家对于佢嘅理据，你又点睇呢？系咪有助平息社会嘅情况咧？1872311六点钟新闻翻嚟咧，继续听听大家嘅电话。 反而是要更加做多一些事情的，因为我是专门停了个声带震动跟着再开始过。譬如我跟着 S 音跟着再呢，我听到如果个 Z 音是 hea 了懒了的，因为我没有了个停顿是很 hea 的，自己回去做这个练习高音一点都可以，亦都可以。OK， 翻嚟练习，习惯咗呢个舌音嘅位置先。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时间嚟到傍晚嘅6:37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自由风，自由风，陈家乐你好。 陈燕平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嗱，过去嗰今日系第三日啦，即系蒙面法生效嘅第三日啦。市面嘅破坏嘅情况咧，或者咁讲，即系一啲嘅冲击嘅人士咧，佢哋所使用嗰个武力咧嘅情况咧，其实系比以前更加升级嘅。 嗯， 你怎样去判断蒙面法所发挥的效用呢？ 所有政策都有所谓的政策目标的，或者所有的新的即法例或者规则都声称有它的新的规则和法律底下的政策目标的。咁如果陳燕平你嘅觀察係同大家嘅觀察一樣咧，就係、呢幾日其實係完全咧係起唔到咧，係林鄭月娥政府禮拜五出嚟宣布所謂嘅止暴制亂嘅效果，個效果反而係一種嘅反嘅效果，即係話咧大家係更加憤怒，覺得呢個政府更加係不講道理。覺得咧就要不論係所謂和理非，即係和平理性非暴力嘅示威者，同埋啲相對係勇武嘅示威者咧，係更加冇好似林鄭月娥嗰個講法或者呼籲咧，就要所謂同暴力割席。其實而家市民咧見到咧，或者我哋都從研究數據、民意數據見到咧，係被割席嘅咧係林鄭月娥嘅政府啦，或者係警方多過咧係抗爭者呢一個組群呢一班嘅運動人士中間嘅所謂嘅割席。呢個情況咧係我相信，如果佢係預計到立一個反蒙面嘅法規，係會可以減少個衝突或者衝擊嘅話咧，我相信如果佢有丁點即係反省檢討嘅話咧，都應該知道係冇效果嘅，一定冇效果。而嚟更加多，唔單止係本地香港咧，更加係國際傳媒嘅一個非議或者係一個反彈。咁再講落去咧，就係睇即係老老實實係咪真係大家覺得即係立咗呢一個嘅反蒙面法係幫到香港人呢？剛才有啲聽眾打嚟，我覺得都有同感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嗱，你唔俾我戴面，我個面罩，或者係用嗰個口罩，咁我可能會俾老細或者俾一啲人咧，係認出之後咧有秋後算帳嘅可能性啊。咁我想出嚟表達一個意見啫，可能用和平嘅方法表達意見有呢個可能性，你唔俾我戴呢一個嘅即係口罩，或者係掩蓋我塊面。咁而家咧。就而家我你又禁止我戴啦，咁如果戴嘅话咧，可能好似琴日有几位浸会大学嘅同学咁啦，喺校园附近或者校园里边咧系被逮捕，就会话佢哋系戴面罩，所以拉你。 系校园附近啊， 咁啊最高咧就有两种说法嘅，我谂事实上就系、是、即系到底喺里边你即系踩界个位啊，定系点咧？事实上警方系有进入咧，系浸会大学呢、這个都系一个客观嘅事实。大家喺一啲嘅即系面书嘅片段，同学拍嘅当中咧都见到嘅。咁所以即係你戴住面罩嘅有可能呢係俾警方逮捕啊，咁就即係最高係一年啊，又有罰款等等呢啲咁樣嘅懲罰。咁所以你問香港人到底喺呢個咁權力不對等嘅關係底下，即係政府嘅權力啦、警方嘅即係武力啦，同埋一般嘅即係市民個權利方面，係咪真係透過一個反蒙面嘅規例可以達到止暴制亂嘅效果咧？我相信適得其反啦，係嘛？再加上早兩個禮拜，我哋仲喺度講，喂，佢林鄭月娥開始咗第一場喺灣仔嘅伊麗莎白體育館嘅社區對話。咁但係點解即係對話就係搞咗一場一百五十個名額嘅對話？咁忽然間有咁大嘅動作咧？咁當然就好明顯就對話就亦都失效啦。對話辦亦都失效啦，即係佢成立一個辦公室去搞對話，大家都唔知嗰個對話辦到底做緊啲咩咧？而家係咪仲喺度繼續辦對話，仲辦唔辦落去咧？應該唔辦啦，係咪啊？搞成咁，邊個會同你？ 對話辦就仲存在嘅。 係啦，佢存在。咁、政府錢咧，又納税人就包括我同你啦，即係供奉，即係奉獻緊佢啦，供奉緊佢哋啦，都係。咁但係一般市民都會覺得，咁無論你嗰頭喺個電視熒光幕個框框裏邊就係講對話，放下身段。讲到咧，好多系要反省啊，要检讨啊。咁同时之间，原来你喺个镜头下边咧，系已经系用紧警暴或者系反蒙面法等等咧，系将香港推入一个紧急状态嘅一个情况。我相信呢个都系不远矣噶啦。佢虽然好强调佢用紧急法，但系就唔系紧急状态。咁但系佢如果唔系紧急状态，又何需要用紧急法，而系用一个咁样嘅即系我英文叫开推保啦，即系极速嘅方法。等都唔等立法會咧，就立咗呢一個規例先咧。咁所以即係我知道各位聽眾咧，當中有不少都係對於而家市面嘅情況，陳燕平頭先開場白問我嗰個講法咁啦，係咪都覺得係嗰個暴力升級咗啦，或者對抗嘅場面係更加多嘅情況，我哋冇預計當中。各位，我相信大家都要明白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我哋已經過曬嗰啲臨界點噶啦。即係仲可唔可以回復翻過往嗰啲講法就是、零三七一五十萬人上街、一塊玻璃都冇打爛過喎。 200萬人上街，今年的夏天都是很和理非，但是原來發覺這些完全是沒有任何可以換取政府跟我們坐下去解決五大訴求或者六大訴求，現在有一個新的講法的任何的前景的時候呢，那我們還可以怎樣呢？香港是不是被人逼埋牆角要去反撲咯？ 因為剛才你講到那個緊急狀態，如果根據基本法第18條的規定，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呢，這個權呢就在人大常委會那裡，但是呢他其實有一個考慮，他就說呢是因為特區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國家統一或安全的動亂，即是說其實要是影響到國家呢，才會由人大常委會去宣布特區進入一個緊急狀態的。但是如果根據現在那個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他就是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的時候，就可以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即是說那個的緊急情況或者危害公安的情況都是針對在香港內部，就不是說影響到國家安全。但是另一方面，譬如你頭先講到話有呢個禁蒙面法，就惹嚟社會更加大嘅反彈。我哋睇翻禮拜六同埋尋日，無論係特首嘅電視講話同埋尋日政府發言人嗰份聲明，佢哋咧就係用另一個方法嘅，就係、是、正正係因為社會有呢啲咁樣嘅情況， 證明我哋冇做錯。 咁更加證明咧係需要引入禁蒙面法咧係有其道理，而剛才我哋同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昭芬嘅即係傾咧，佢話即係要多啲同一啲嘅和理非嘅市民去解釋啊，就係點解特區政府咧需要引入呢條嘅即係規例，可能喺佢哋眼中會唔會就係認為？就是因為同公眾的解說應該要再多啲，咁咧就可以將一班嘅和理非咧，你頭先口中和理非切割起嚟。 我唔知啊，陳燕平，大家可能聽眾嘅心水清過我都唔定啦。即係老老實實係咪真係政府啊？呢、這個政府啊，林鄭嘅政府或者係羅范昭芬本人曾經咧就係、是、誣衊。冇證據地指控咧，就即係抗爭者可以提供免費嘅性服務啊嘛，係咪？大家都應該記住佢講過呢句説話。嗱，到而家佢都冇證據啦，咁即係佢話聽翻嚟嘅，唔知邊個老友嘅阿媽定個女咩講翻嚟。嗱，唔緊要，我想問，即係對呢個政府有冇解説能力咧？仲有有冇說服力咧？仲係咪？即係佢覺得仲有，所以佢要做呢啲要解多啲俾人知啊，咁樣我仲有能力可以解説俾人知嘅。咁你嗰頭解説嗰頭已經出好多嘅催淚彈啦、橡膠子彈啦、布袋彈啦，係咪啊？水炮車啦，等等等等。几一连串嘅动作，而蒙面嘅唔单止系抗争者，对唔住，亦都有警察、所有防暴警、速龙小队，同埋佢哋唔单止系蒙面，仲要系冇委任证挂起身，仲有嘅就系、是、如果你问多两句，佢告你阻差办公，一嘢将你拉咗过去，叫你踎低锁你，系咪？咁种种呢个事态嘅发展，我想问一下，即系所谓说服力何来有之呢？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都要諗，原來政府咧，我都理解嘅，即係我留意到禮拜五嘅記者招待會啦，後來有個錄影嘅片段啦，係咪？ 電視講話， 電視講話講話啦，有一眾嘅即係問責班子嘅團隊啦，嚇咁啊，有幾個冇到啊嘛， 有兩位局長話因為有事而未能出席， 咁再加上頭先就係羅范昭芬嗰個講法咧，佢哋似乎嗰個目標用意咧，並非係真係所謂止暴制亂咁簡單啦。佢係想令到一個所謂運動會唔會有所謂割裂嘅情況或者分裂嘅情況咧？佢用嘅割，佢用呢個字好，我諗係相當有目標地去用嘅，係咪？就呼籲市民同暴力割席咁樣，向暴力說不咁。所以呢個係佢似乎係重複緊第四日或者第三四次不斷咁講嘅一啲嘅講法嚟，就係話原來佢哋嘅目標就透過一個反蒙面法刺激一個社會更加大嘅不安。更加大的所謂警民和即係官民的衝突撕裂，咁然後就你哋割席啦，咁所以嗱，即係呢類嘅雞同蛋嘅問題，到底係咪如佢所講就係你睇下嗱，我哋冇做錯啦，你見到啦，事實上相當之離譜啊嘛，咁所以就更加要做落去啦。咁如果按此邏輯嘅話咧，即係各位朋友咧，似乎呢個政府佢一邊講對話，實實在在佢準備俾大家嘅咧，就並不是對話或者對話過程當中可以講到嘅成果，我睇唔到。我完全睇唔到，反而更加清楚見到嘅咧，就係佢不斷咁去用好多嘅即係緊急嘅方法嚟到去限制或者係壓止 这个所谓暴力或者个运动而制造更加多的矛盾。啊，升級對佢嚟講咧係更加有利嘅一個邏輯嚟，咁所以嗰個邏輯就係話最後咧就因為政府咧係邀請大家咧係繼續同佢衝突，咁點解彭定康形容呢一個嘅方法係用字眼嚟 must be crazy， 嗯、 啊、一定係瘋狂 madness 咁樣，即係傻嘅癲嘅，咁即係當然外交部已經反應得好快啦，咁鬧鬼佢添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如果如林鄭月娥。呢幾個禮拜本來想同大家講嘅，大家坐低傾下，有咩辦法可以解決問題呢？結果咧就唔係咯。 嗯，嗱，關於呢個你頭先講嗰個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嗯、我哋見到咧，一方面咧有人就想用司法嘅途徑去處理嘅，譬如咧岑奧輝同郭卓堅啦，先後入禀咧申請司法覆核，咁、 嗯、 另外咧岑奧輝聯同梁國雄亦都申請咧要求法庭頒令係暫緩無面法啦，咁呢個係星期五嘅情況，咁、法庭已經拒絕咗呢個臨時禁制令啦、 嗯。 此外咧，24名嘅民主派議員亦都係入禀啦申請司法覆核，同埋咧。系申请临时禁制令，咁申请临时禁制令嗰度亦都系被法院拒绝啦。不过咧，入禀提请司法复核咧，就将会喺今个月嘅下旬就呢、這个提请咧同埋入禀嘅问题咧系会同步去处理嘅、嗯。一方面我哋见到有人用司法程序去处理，但另一方面我哋似乎系咪见到咧社会上面有人尝试用暴力嘅行为去表达佢哋嘅不满咧？喺过去嗰几日，我哋见到掟呢、這个燃烧弹嘅状况，可以话系比起之前咧更厉害。有啲燃烧弹掟嘅方向咧，佢唔系远离人群添啊，佢其实系向住某啲人嘅脚边咧去掟嘅。呢、這个第一样嘢，第二就系破坏港铁站嘅情况非常之严重，所以我哋见到今日咧有好多嘅港铁站咧都要关闭，亦都港铁嘅服务要提早六点钟就停止咗。第三样嘢，我哋见到有一啲嘅叫做即系中资或者系亲建制嘅商铺。 嗯， 被人好嚴重嚟破壞，譬如有書店係俾人即係剝爛啲窗啊，將啲嘢拉曬出嚟咧，係燒咗嘅；亦都有零食店係俾人即係剝爛咗，跟住入去破壞啦。第四樣，我哋見到連一啲嘅提款機、自動櫃員機，因為話佢哋係嚟自中資嘅銀行，亦都遭受到破壞。嗱、 嗯， 咁。仲有另一樣更加嚴重嘅就係呢個私了嘅情況。見到有人即係無論係星期五晚啦，或者係尋日啦，都有咧一啲因為持不同意見，或者話佢之前咧發生咗一啲嘅事情啊，有口角啊，或者係指控佢哋可能撞親人啦，而有一啲即係打鬥嘅場面，或者係攞棍啊去搏嘅情況出現。見到譬如有藝人馬蹄路，亦都係血流披面啦。咁但係呢個咁嘅情況。究竟应该我哋应该系点样去睇个社会嘅状态咧？会系持续到几时咧？同埋呢啲咁样嘅破坏或者系暴力嘅情况，应该点样去处理咧？ 如果政府有发言人喺度，会同你同我讲啦，即系陈燕平、陈家乐讲，喂，我哋完全冇预计到会升级噶，我哋谂住立咗呢个反蒙面法咧，大家就会翻屋企瞓觉。你觉得佢系讲紧真话定系讲紧大话咧？你覺得他們真的很認真地思考是否這個這樣的做法是可以止暴制亂，還是是挑動更多的、就是、不滿的情緒，或者甚至是仇恨的情緒呢？我用仇恨這個字 是真的認真的，真的有仇恨的情緒在社區裡面出現，容易擦槍走火的。這個火上加油的狀態正正就是現在我們全部都要去承受。我哋坐喺直播室好似好安靜，但其實個心情一樣係好唔安寧。咁、 嗯、 啊，面對一啲嘅情況，可能我哋以前係未經歷過。但係你世界各地有冇見過類似嘅情況咧？絕對有。啊，越嚟越多嘅論者咧，已經將香港呢個情況咧，就慢慢開始同那些年嘅北愛爾蘭嚇嘅社區嘅仇恨同埋衝突。當時當然是宗教做背景啦，即係新教徒同天主教徒，咁但係當中背後都涉及到咩咧？唔係淨係宗教啊嘛，係政權或者權力。喺新教徒嗰邊就覺得有倫敦政府撐腰，咁就去打壓喺北愛嘅天主教徒同埋佢哋嘅社區同埋佢哋嘅即係政治嘅活動或者政治嘅運動咁樣。咁所以嗰個衝突咧係好嚴峻嘅，係持續係講緊好幾十年嘅。系咪？系最近呢二十年先慢慢咁舒缓起嚟。咁同样咧，亦都有好多嘅论者开始将香港而家步入呢一个情景咧，系同中东比较啦，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嘅年轻人， 執起嚿石頭就向軍警咧就掟過去，然後軍警咧就真槍實彈咁去回應對付一啲嘅即係年輕嘅抗爭者。咁呢一類嘅衝突，喺即係以前蘇聯解體咗之後嘅部分嘅好多種族衝突出現嘅前共和國嘅地區，譬如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咁中間有個叫納戈爾諾、卡拉巴克自治州嘅地方咧，又係有類似嘅衝突。咁呢啲就係當我哋做比較研究嘅時候，發覺點解呢啲暴力佢會不斷咁升級同蔓延咧？就正正係政治失效啊嘛，管治失敗啦嘛。咁解鈴還需係鈴人咧？點解我成日都話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唔好訴諸暴力就係咁解啦？就好明顯，香港今時今日見到嘅咧，就係政治失敗、政府失效。你越要人哋去止暴制亂，越將自己可以用到嘅緊急狀態底下或者緊急法底下俾咗個權力去到用，然後就將可能係立法會架空，然後將可能係即係法庭裝係一個工具。啊，你去法庭鬥啦，唔好你以為真係可以做得到咩？唔係一定做得到啦，已經社會已經去到一個好撕裂嘅狀態，係唔會停落嚟嘅。啊，亦都只會繼續咧係惡化。所以我點解頭先話已經過咗好幾個臨界點，而家已經好難再想像可以思考可以翻轉頭，直至到有一日可能真係有和談嘅情況出現咧。就是政府已經去到那個點，已經發覺我搞不掂你，已經我用曬所有方法都控制不到個場面。香港的即係抗爭者亦都可能會想到一點咧，就是、我控制不到個場面，亦都不知點收貨啦。大家可能有機會再坐低傾，但絕對不是呢兩日三日的事咯。 啊，但係問題就是譬如好似前港督彭定康啦，佢接受天空電視台嘅訪問的時候，佢就形容而家引用禁蒙面法是絕對瘋狂啊嘛。咁佢又話擔心不久將來咧會有人被射殺，但係照而家香港嘅， 不過未 有生命損失啦。但係照而家咁樣嘅狀況落去。会唔会恶化到一个地步，就系未必系被射杀啦，而系因为呢啲咁样嘅武力嘅冲突咧，而导致到有人命嘅损失？ 我哋冇水晶球，但系都唔可能排除呢个可能性咧。事实上，好早几个月之前咧，讲超过100日嘅一个运动，陈燕平你都可能都会理解到，有部分嘅前线嘅抗争者，同埋有部分可能系做医护急救嘅朋友，佢哋系带住遗书出去嘅。即系话咧，佢哋有呢个咁样嘅认知同埋一个心理准备。我唔系喺度宣扬紧，但系事实上亦都系咁，大家已经豁开去。 但系问题就系而家系讲紧你损害他人嘅生命啊嘛，即系似乎系大家之前咧一路喺度讲嗰种嘅自我嘅道德约制力系冇咗啊嘛。而家出去嘅人士有部分人啦，部分人啦， 大家见到嘅头先你形容嘅或者大家见到嘅啦，即系可能受袭击嘅一啲嘅食肆或者系银行。即系同中资有关啦，或者系佢背后嘅投资者啊，系同即系北京有密切关系嘅，或者佢做过一啲嘢系俾抗争者嚟讲咧系污蔑紧个运动嘅啊，即系讲紧可能系某集团嘅太子女咁去咗联合国讲咗啲嘢咁诸如此类，咁呢类咁样嘅讨论咧喺网上极之咧系盛行嘅。啊，咁就亦都產生咗咧，頭先所講啦，而家已經唔係淨係官民或者警民，係人民鬥人民，或者係即係香港人某部分對另外啲香港人，因為政治立場上邊嘅採取嘅不同程度嘅互相嘅挑人，同埋所產生嘅暴力，係會有可能咧係出現好多嘅即係傷亡嘅。 1872-31，聽眾有咩睇法咧？李生你好， 係主持你好， 李生你好， 首先就好多谢你哋呢啲时事评论嘅节目啦，请到罗范昭芬呢啲人上嚟发表啦。第一，读书人呢，佢哋引论所有嘅学者呢係要指名道姓。我就唔知道佢讲緊边一个心理学家戴蒙面係咪，佢上次喺第二个节目呢都已经引论过佢朋友嘅朋友个女。即係你看到而家在香港，中共政府接管了香港之后的香港政府那些官员的质素的低落，其实即是我想罗范昭芬和城市论坛后面，即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用这个字眼的大妈讲的东西的质素有没有分别，很高兴是因为这个节目可以给好多听众知道，呢啲官员嘅質素就係咁低，就係咁低，佢仲做过我哋嘅教育局局长，好似 係呀，係係佢做过，亦都 你引用，喂你引用引用引用引用边个呢，係咪先 係啦， 係嘛？嗱，其實我係同意佢講嘅，啊，戴咗面罩啲人係會肆無忌憚多啲。 嗯。 但係同一個法律底下，大家都睇到我哋嘅黑警。其實在721之前我是不喜歡的人用黑警這個字、 嗯、 但是721之後我都沒辦法了，我都要這樣說、 嗯、 他們戴了面罩底下、啊、他們不是戴防毒面具，是面罩，那面罩 比起示威者更大、啊 嗯嗯、 那個面積更大、啊 嗯、 沒有 number、 嗯、 其實個社會現在就看到，喂，他們現在完全為什麼會直指呢啲咁嘅中資機構呢？ 嗯， 因為中共政府屢次喺發表全力支持林鄭月娥去止暴制亂啦嘛。 嗯， 咁即係話，咁香港嘅警察部，我當佢都仲係喺香港政府底下嘅一個部門嚟㗎。即係話，佢哋所有嘅惡行係香港政府容許。 好多谢晒阿李先生嘅意见。有黄生，黄生你好， 系你好啊， 黄生你好。 我本身咧又唔系黄丝，又唔系蓝丝啊。不过我对呢件事有啲意见咧，我觉得反蒙面法咧，而家呢个时候立咧，的确系唔好嘅、 嗯， 真系火上加油嘅、 嗯。 但系咧，迟早我都系要立嘅，因为现在咧要分开示威者同暴徒两种层次嘅吓。如果纯粹系和平示威嘅话咧，我个睇法就系、是。就算好似佔中咁嚴重，你坐曬喺馬路度，甚至乎啲不合作運動啊，喺牛角嗰啲，我都覺得仲可以接受啦。但係如果呢啲已經係非理性嘅去打爛曬一啲公共設施啊，或者係一啲，因為好多設施同個修例嗰個似乎唔係太關係。但係譬如港鐵嗰啲 ，OK， 你話佢831做得唔好。港鐵是冇責任要配合示威者去做一啲嘢噶嘛？佢、嗯、係一個機構嚟，運輸機構嚟啫嘛。 黃生問一問好快，因為你覺得係要遲早要做噶啦。咁、嗯、你覺得警察係咪應該繼續俾佢蒙面執法咧？唔戴委任證執法咧？ 警察可以有佢個 number 需要收喺佢個膊頭或者 不如咁樣啊，黃生啊，你唔介意咧？因為就係七點鐘新聞啦，七點鐘新聞翻嚟咧，同你傾多一陣好冇啊？多謝你。 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清晨嘅太陽，新鮮出爐菠蘿包嘅香氣。 我哋匆匆忙忙趕住翻學翻工，路上聽到電車嘅叮叮聲。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我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的，讲紧咧引入禁蒙面法之后市面的情况。刚才咧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有位听众黄生咧就同我哋倾紧嘅，因为其中倾紧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咧警方佢哋执法嘅时候蒙面大家又点睇呢？请翻黄生出嚟啊，黄生， 请继续啊， 系啊，唔好意思，头先唔够时间，请讲。 唔紧要，我想讲点解警察要蒙面呢？当初咧，你睇下咧，之前警察都冇蒙面嘅。跟住咧，佢哋咪之後咧就有啲 number， 跟住俾人網絡起底，跟住又話對佢家人不利。咁佢哋只不過係一個執法，即係嗱，老實講，條例即係反送中條例又唔係佢哋做嘅，佢只不過收到 order 啲前線警員，收到 order 要做呢啲去鎮壓啲示威者又好，點都好啊，係嘛？咁呢個點解要嗰啲示威者要針對佢哋嘅家人啊？去網絡起低佢哋去咧？嗱，呢樣嘢我唔認同啦。嗱，如果你話純粹針對佢個721嗰個元朗事件，我好認同嘅，因為嗰個的確係警察做得唔好嘅。仲有你話831有冇死到人咧？我都有懷疑。 嗯。 但係到今日，如果死咗人啊，嗰啲家人都會出嚟。揾你啲民主派啊，嗰啲同佢哋開記招咧，有冇咁嘅人出現咧？冇。咁你話係咪死咗人係咪一個懸疑啊？ 嗯，即系黄生意思，即系话咧，即系考虑到嗰个前，即系前因后果之后咧，都系觉得嗱，蒙面系因为考虑到佢哋嘅私隐，咁啊，即系唔想俾佢哋起底，即系俾人起底啦。咁另外咧，就系但系委任证咧，你觉得都要带翻出嚟嘅？ 嗱，委任证嗱，委膊头有 number 就得，我谂委任证你我系咪要执行任务时候你打到乱晒，我要俾你睇一睇嗱，我而家系乜乜乜整完乜。是不是要这样讲？我觉得这样根本不可行啦、啊。 昨天就 你已经被人打了啦。 昨天都有很多有趣的情况嘅，即是有趣的意思当然不是真的很有趣的。讲真，浸会大学的时候呢，有些同学就见到啲警员进入那个校园范围呢，就是问他们咩事你边个咁样。当然啦，即是警察就完全是没有记忆的，总之就是我们行过啫，问下嘢啫，是吧？咁然后第二句第三句起呢，就拿电筒照住啲学生。第四样嘢咧就攞住盾牌顶住啲学生，完全系一个咁样嘅情况嚟嘅。咁如果以往咧，我哋讲紧即系大好日子咧，讲真，我唔系未见过警民冲突，我唔系冇喺一个警民冲突嘅场面当中咧，我有时都会帮到件事系点样做咧。警员编号，譬如一二三四五六， 系啊系啊，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你做紧咩事咧？咁 系 嘛？咁佢就开始会留意，咦，原来有人留意咗我编号，咁我开始克制啦。当我哋话示威者、抗争者，请你克制。同樣道理，我哋咪公道啲講，警員你有編號嘅，你掛咗出嚟，有委任證掛咗出嚟，黃生，咁我哋讀出嚟嘅時候，請你克制，係咪都可以有一個咁嘅效果咧？ 係啊，同意同意啊、嗯，我同意一樣嘢，而家個情形咧，警察都係有啲亂咗陣嘅，佢因為佢哋可能係咪疲勞定唔知點解啦，不斷咁樣做依樣，不斷嘅。你明唔明噶？從一個心理學角度，嗰人會猛震，猛震就會亂，亂就會啲步驟就會亂，就會跟住就好快想完咗呢件事，跟住就對你哋啲學生或者點樣就會好不禮貌啦。即係佢因為好想搞，快快脆脆搞掂呢件事，即係你哋唔好搞嗰陣，即係成日有個咁嘅心態喺度，咁大家都唔好咯。跟住你哋又、你哋個challenge佢，喂，你咁樣程序又唔啱，咁樣程序唔啱。咁你大家咪会怒气咯，怒气咪会有冲突咯。 嗯，明白，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不过，似乎陈家洛即系总结嚟讲啦，今次嘅事件咧，警察都系被逼咗上去一个面对呢个政治风暴嘅最前线啊。即系有啲嘢本来其实唔应该由警察去处理噶嘛，咁但系而家咧就系每每系靠警方嘅公权力咧去处理呢啲咁嘅情况。 咁头先我冇机会同阿罗范昭芬即系真情对话，系咪？咁佢应该系行政会议啦，咁佢俾啲咩宝贵嘅意见林郑月娥政府呢？还是用佢啲猜想即系猜测嘅一啲听人哋讲完之后执人口水尾再讲翻出去，讲翻啲抗争者示威者里边有啲乜嘢唔好唔好嘅地方咧？即系。老老实实，即系到今时今日，大家都系问紧嗰个问题：政治系要问责嘅。吓，当成个班子都冇一个人到而家嚟讲都会问到责嘅时候，咁即系真系逼大家逼上梁山啦，又或者逼大家喺街头嗰度咧就面对面去抗争咁解咯，即系以暴易暴。就是呢一種嘅邏輯啦。世界各地嘅呢啲咁嘅衝突場面，頭先我提過北愛，提過中東，係咪啊？或者提過一啲前蘇聯解體咗嘅共和國裏邊嘅種族衝突，咪就係政治處理唔到咯，係咪？負責嘅人不負責任咯，咁最後就係諗住我可以用一個即係強烈嘅方法嚟到去鎮壓嘅。即係而家香港人好中意睇烏克蘭，即係2014-15年嗰、那個即係嗰個佢哋嘅革命啦，即係年輕人為主導嘅。其中一個嘅導火線都係反蒙面法，其中一個導火線都係反蒙面法。今日亦都有啲信息話喂，嗰次立法之後咧，喺烏克蘭咧係刺激到更加多人要去執著要去抗爭，戴住頭盔、戴住面具去同即係軍警咧去衝突，喺呢個自由廣場上邊。咁呢個政府到底有冇呢啲咁基本嘅學習能力嘅咧？還是來去都是覺得，你做咩鬧我立蒙面法？即係嗱，英國又有啦，即係外交部今日嗰個回應啦，即係回應彭定康啦，或者有啲律政司司長就話：呢個唔係好特別嘅事啊，好多民主國家都有啊嘛。咁非常之好啦，大家都係成日問嗰個問題，咁好嘅，你咁成日都引述民主國家嘅，咁我哋幾時先有真正嘅民主喺香港？先慢慢去傾，是否應該為香港嘅社會秩序，需唔需要立蒙面法？還是係我哋有民主之後咧，大家真係可以翻屋企啦，用票箱嚟到發聲。透过选票 来到说话呢？ 嗱，以暴易暴，不应鼓励，亦不应该将佢合理化。只不过喺今次事件之后咧，市民对于警队嘅形象会系点样咧？之前已经有一啲嘅民意调查啦，指出咧，市民对于警队嘅评分咧系下跌咗嘅。咁喺今次事件之后，到底会有一个乜嘢嘅进一步影响咧？嗱，呢个系值得留意啦，因为亦都涉及到咧香港市民对于警队嘅信心问题。而另外一个咧，亦都可能要系被即系要被逼要处理呢啲政治事件嘅地方咧，就系学校啦。因为教育局咧喺上个星期五发咗一份嘅通告，咁啊同啲学校讲咧，就话学生喺校内、校外都不应该戴口罩，而佢哋咧亦都系透过即系其他嘅形式啦，向啲校长咧要求佢哋喺听日11点之前咧通报五项资料嘅，包括咗系戴口罩嘅学生啦、罢课啦、异常告假啦、校内外人链参加人数嘅呢啲嘅数字啦，另外亦都问到咧学校有冇嗌口号啦，有冇学生系嗌口号啦、静坐啦、唱歌等等嘅行动，校方咧要以WhatsApp 或者系电话口头上报，而今日都有校长证实咗咧，佢哋系收到教育局呢一个嘅要求嘅。究竟呢场嘅政治风波会点样影响到校内，特别系老师同学生之间嘅关系咧？而学校又应该点样应对咧？电话号码18721，转头翻嚟同大家讲讲呢一个议题。 嗱，我李家鼎厨房你哋见得多啦，我嘅过去你又知几多咧？听得好，瞓得好，身体就自然好啦。听收音机啦，梗系要听手下留情啦。佢哋三位主持刚柔并重，而古而今，舒缓精神紧张，令人笑口常开。挨咗大半世啦，要对自己好啲。优质节目，顶级享受。星期一至五8点到10点，手下留情。香港电台第一台独家主力。 嗱，太太用力多少少，恭喜你啊，是仔嚟噶。 对唔住啊，仔仔，妈咪对你唔住啊。 有咩对佢唔住？因为你冇问过佢就生佢出嚟啦。有人话生育系父母嘅权利，但如果认为人生系痛苦嘅，咁生仔又系咪一件好事？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晚倾下生育系咪合乎道德？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嘅。嗱，陈家乐头先又讲咧，喺星期五嘅时候啦，教育局发咗一份嘅通告，就话即系提醒啲学生啦，校内校外都不应戴口罩啦。咁就被指咧系超出咗呢个嘅禁蒙面法嘅规例咧嘅即系范围嘅。因为如果根据嗰个法例咧，最主要系讲紧你喺公众游行集会或者一啲非法集结情况之下咧，你系唔应该要戴口罩啦。即系无论系批准或者未经批准嘅集会啦。咁事后咧，教育局佢亦都透过佢哋即系嗰个嘅网站啦，吓叫做正面睇啊，咁样咧就话呢个系提醒学生，以免佢哋误堕法网嘅啫，系负责任嘅做法。咁所以咧，政治施压之说咧系无中生有嘅。咁至于咧系头先我讲到咧。即系教育局咧要求学校喺听日11点之前咧上报一啲，譬如戴口罩啊、做人链嘅学生嘅人数资料咧。教育局回复我哋嘅查询嘅时候咧，佢就指系听日复课之后嘅沟通工作咧，仍然系基于咧一个出发点，就系、是、要了解校内有冇一啲嘅特殊事件，以便咧评估学生嘅整体学习情况，同埋按需要咧提供适切嘅支援。呢一个系教育当局负责任嘅做法，非政治施压，亦都话咧就收集学生佩戴口罩情况呢件事啦，教育局咧只系要求咧俾一个概括印象，例如小部分啦、大部分咁样，就唔需要提供一个精准嘅数字，因此咧相信系唔会增加到学校嘅压力，亦都强调咧喺收集资料嘅过程当中咧，佢哋咧系从来没有，亦都唔会收集个人资料嘅。 系。其实这个星期五的记者会，就是整个问责班子出来公告这个的禁蒙面的法规之后呢，学校就收到通告嘛。 咁大家随即就开始拗呢件事啦。喂，学校并不是公共地方，咁呢条法规本身系不适用于喺学校里边嘅场合。咁点解政府会觉得需要去就住学校里边学生嘅活动，佢哋有冇戴口罩啦？有冇戴面罩啦？等等，有冇做一啲嘅其他嘅活动咧？是需要去被提醒或者是检讨，甚至乎呢叫学校讲为你交啲数据上嚟啦。咁既然不适用，咁又何须问嗰啲问题呢？咁似乎呢今日我哋见到呢、這、一个刚才你去解释嘅，即係宣读返嗰个教育局嗰个网址啦，引述啦，或者回应啦，就係、是、有啲时候呢补镬、似乎都係好急就章呢，星期五嘅晏昼呢就全政府总动员，各自部门呢就諗下点样去延伸延展呢、这、一个嘅禁蒙面法规，去到你哋负责嘅嗰个政策嘅部门啦，咁样样，咁大家就开始谂下可以做啲咩啦。咁学校当然亦都系最近呢几个月当中咧，年轻人系好全程投入或者参与不少当中咧，系嗰个即系抗争嘅一个行为。咁警方亦都发现咧，呢个事实嚟嘅，被捕者当中嘅年纪系越嚟越年轻啊嘛。 嗯。 咁所以佢哋可能觉得喂好紧张，要知多啲，要睇下情况，要叫 mon 住啊，英文叫 mon 住，睇睇先，监察住先。咁所以如果呢一个即系教育局嗰个解释就话，绝非政治施压咁样样。咁施唔施压系一个即系好明显，佢话我冇呢个动机，但系似乎佢有呢个谂法，就系想知多啲。想了解多啲，呢个系同政治绝对有关系先啦。咁如果教育局一方面就嗱，校园最好就吓冇咁多政治啦。咁而家就但系政府立一条法之后咧，法规之后咧，就去跟住呢个法规嘅精神去延展，去到学校里边就要交数啦。今日就话我哋唔要名啫，咁他日又点样样咧？将来又点样样咧？咁呢啲嘢其实政府有冇底线嘅咧？教育局有冇一个原则去讲得清楚啲咧？我见到佢呢一个咁样嘅澄清或者个声明咧，就将好多嘢捞埋一住即系扭埋一橛，又我要情绪支援啦，所以我知道情况系点啦。咁你知道情况系点咪？咁点样情绪支援啊？冇后着嘅，你讲呢个古仔咧就并不完整啦。最起码亦都咧，俾人觉得感觉上咧，你系事后孔明，想补镬多过真系想解释咯。 星期五咧，政府举行嗰个记者会咧，就三点过少少啦。咁当时都有啲学校咧系未放学嘅。咁但系咧，我哋由一啲嘅社交媒体啦，或者由一啲嘅即系传媒嘅相片入边睇到咧、已经即刻系有学生佢哋戴住口罩。就去影相，以示对禁蒙面法规例嘅不满啦。咁而家教育局要求收集人数呢一个咁样嘅动作，会唔会为校方带嚟进一步嘅压力咧？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亦都请嚟咧就系狮子会中学校长以及系津贴中学议会嘅当然执委林日峰校长嘅。林日峰校长你好， 林校长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两位校友。 其实亦都有教育界人士证实咗咧，系教育局提出咗一个要求，要求你哋去收集一啲戴口罩啊、早人链啊等等嘅人数啊。我想问，其实佢哋呢个要求咧系几时同你哋提出噶？ 其实咧喺即系讲翻少少时间上嘅嘢先啦，好冇？其实喺九月二号开过咧，其实教育局同我哋学界上边都保持沟通嘅，咁亦都即系可以咁讲，即系严阵以待嘅。因为啱啱放完暑假咧，都系一个不一样的，咁翻到嚟嘅时候点处理咧？咁所以同我哋同分区嘅教育同事咧，都紧密联系住嘅，咁包括真系可能有一啲罢课嘅要求啦，咁亦都会有啲嗌口号啦，咁又亦都有啲区域咧喺唔同时段咧都有拉人链，咁分区嘅主任咧都会去到区里边咧系巡视同埋观察住嘅，咁亦都有时都会同我哋联络咧，人数会唔会多啊咁。咁都係攞一啲好弱薄嘅數字嘅，咁當然啦，有啲多，有啲學校多啲，有啲學校少啲咧。咁有啲講緊係二三十人，咁佢哋都知道係弱薄呢個人，有啲係過百人，咁都會有嘅。咁所以咧，今次咧亦都再重提呢樣嘢咧，亦都因為嗰個嘅禁蒙面嗰個嘅規例出咗咧，我相信教育局又再提多即係除咗人鏈啊，或者有嗌口號啊呢等等咧，仲加多個咧，就係嗰、那個。即系会唔会戴住面罩？即系呢个面罩呢个问题啦。其实咧当初咧个要求咧都会有一个数量嘅，譬如话记得十人咁样嘅，即系二十人为单位，类似咁样啦。但系经过呢几日咧，我哋唔同嘅团体咧，有啲好我哋主席啊，咁其他咧都同教育局反映咗，都调整咗嘅。调整咗咧，即系话冇啊，少量啊，即系用一啲比较咧。 系 笼统啲嘅， 系啦， 非量化嘅方法， 系啦，非量化方法。 但原本系想实数啊嘛，系咪？ 感觉 林校长原本系想实数啊嘛，咁而家就你哋倾完之后，佢先至你叫做叫让步啦，就俾个笼统嘅一个即系观感就得啦，咁样样。 系，冇错冇错。咁我谂就算嚟到佢都唔会话要实际个实数几多人，甚至乎咧亦都唔会爱个名单。其实过去咧学校有啲咩问题咧，佢哋都系想了解一个状况、啊，即系唔系话要攞边一啲人嘅名单咧系交上去。咁而且咧学校咧亦都持守呢个对嗰个保密嘅，咁、亦都对学生咧有一个保护线，咁、咧就唔会随便话因个别嘅学生嘅问题咧。是作出一个回报，除非、真是有一个真是这个他一定要知情然后要解决的问题呢，那这个就即是按住他我们一个津贴学校呢我们的责任都要履行的。那但是他一定要告诉他的资料是做什么要怎样怎样呢，那这些是很具体的也都有书信的往来的。那就不会说啊现在你报哪个人名给我就。即系从过去到今都冇试过嘅，其实有。 嗱，校长我想问啦，你头先就话即系九月二号开课之后咧，其实分区教育主任都有做一啲巡视同埋观察嘅情况啦，了解校内嘅情况啦。咁、因为教育局嘅发言人即系佢哋去解释点解要有呢啲咁嘅资料咧，就系系话睇下系咪需要按需要咧提供适切嘅支援，例如同学校携手辅导学生啊，给予情绪支援等等。我真係好想问一样嘢，由9月2号到而家，其实学生表达緊嘅係一个政治上嘅诉求或者政治上嘅睇法、究竟教育局係咪真係有办法去提供到一啲情绪支援俾你哋嘅学生，又或者你有冇听闻到真係有学校就住学生呢啲嘅政治诉求而要求教育局提出一啲情绪嘅支援或者係适切嘅援助呢？ 譬如今年咧有我哋好彩地咧，今年就真係多咗个社工嘅，咁变咗学校咧都几能够善用两位社工，一旧第一位㗎嘛，咁、所以咧今次係多咗人力㗎，咁变咗咧我哋都即係如果个场景唔係太複雜咧，其实大家咧都由我哋辅导老师啦加社工啦、甚至乎我哋有时邀请埋我哋教育心理学家咧嚟、去到校咧去跟进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有啲突發性而係好嚴重嘅話咧，其實過去都有嘅。咁但係咧就要同教育局聯絡啦。咁佢咧又會派一啲專人啦嚇。咁啊有啲教育心理學家咧係可能唔止一位啦，多幾位。咁呢啲咧就要睇個校嗰、那個學校事件去到邊嘅程度，而呢個支援人手要幾多，咁然後要調動到啲人嚟幫手嘅。咁因為如果你一般嘅都可能係講罷課咧。咁其實過去咧喺2014都有呢啲場啲情況，係啊，咁其實咧學校都有啲梳理啊，亦都有啲關顧啊，有啲講解啊，咁、都盡量係可以安頓到學生。咁所以會唔會話再特別要求一啲額外資源咧？咁似乎咧喺呢刻咧就唔算多嘅。 明白， 除非有啲特別嘅事故咧，咁就要需要介入咯。 明白，嗱，唔好意思，校長，我有個特別消息咧，要讀一讀先，就係、因道路事故，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旺角警署一段係暫時封閉，駕駛人士請考慮改道行駛。咁啊，請留意啦，就係、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旺角警署一段咧係暫時封閉。嗱，校長翻嚟啦，即係如果既然按照你頭先咁樣嘅分析，即係話某程度上，我可唔可以咁理解啊？其實教育局佢收集咗有几多罢课人数啊？做人面啊，甚至系唱歌啊、嗌口号嘅人数，其实佢只系知道嘅情况，但系佢实质嘅支援，你哋系根本就唔需要，亦都系可以校内处理到。咁收集呢啲资料嚟，有啲咩实际效用咧？ 嗱，呢个谂由翻局方可能要答到你哋嘅问题啦，因为可能区有唔同样嘅个处境。如果佢攞到个小区嘅问题，或者系一个新界东、新界西又唔同。咁佢有冇做分析呢？咁呢個就要佢去睇啦。咁呢個我哋真係唔知道佢將每一間學校嘅個別數字之後，然後再將個地域，再將個整個區域點樣做分析呢？咁呢度我哋就冇份參與，亦都唔知道跟住個後續會發生啲咩事咯。 咁啊，即係校長，多謝你咁坦白啦。即係有時我哋想喺學校做啲研究呢，都俾你哋問得好仔細㗎嘛。你收啲數據嚟到做乜㗎？你會點樣分析㗎？你嘅結果會唔會話返俾我哋知道㗎？咁有啲乜嘢係大家要留意？即係都叫做喺收集數據嘅道德守則。 咁教育界都好緊張呢啲道德守則噶嘛，我哋要做得好完整噶嘛。如果唔係做咗啲咩嘢出嚟之後，原來大家漏咗咁多嘢冇講清楚嘅，咁就太遲啦嘛，係咪啊？咁但我發覺呢一個局方同學校嘅關係當中咧，就真係好唔對等嘅。就是你哋去被要求交个数据，咁你常去同佢讲到就唔好交咁实啦，交笼统啲啦，咁就得。咁然后收集之后佢会点样处理，点样做，佢又唔需要向你解释。当然你话交返俾局方去讲啦，咁我哋头先陈燕平咪读咗局方嗰个解释囉，就话要提供咩支援啦， 适切嘅支援 系咪情绪辅导。情绪辅导。咁校长你好好啦，讲咗啦，其实今年已经有一校两社工啦。咪即系做咗啦，咁呢个同呢一个嘅社会上面面对嘅好多嘅动荡或者冲突咧就冇关系。同埋如果你话系好个别嘅个案里边个案吓或者家庭喺学校里边留意得到嘅咧，就需要更加多嘅支援咧。咁而家亦都有一套机制喺度，就住个案个别嘅情况去做支援咯。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解释唔到嘅。你问我唔好介意，即系我唔想将我嘅分析摆喺你嘅口里边。但我觉得教育局嗰个嘅声明咧。是或者解釋咧，係完全冇作到一個充分嘅解釋嘅。 所以校長我就想問啦，即係有你其他嘅中學校長啦，佢就表到明咧話唔會去上報呢啲嘅數字嘅。其實你所了解呢啲數字係咪必定需要上報？唔上報有冇後果咧？ 我覺得佢哋都互相大家尊重同信任先啦。因為而家成個社會大家都唔信任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真係哪怕咧，我哋點樣安頓香港咧？係嘛？咁如果你太多個猜疑咧，其實我哋都想，如果真係呢事情係有需要政府再投入資源，如果又做冇一個實質嘅數據，哪怕去邊度去揾到，大家即係支持去再撥款咧，係咪？嗱，呢個我唔係為佢講説話，只有我話大家互相去了解個情景，亦都有啲咩需要幫助。其實我哋真係希望咧，一俾翻空間我哋學校先做好聽日。我哋最擔心咧，聽日係學生嘅安全翻到學校先。因為而家大型嘅交通工具都未必有，係咪？ 係 老師都未必準時翻到學校。我哋而家最重要咧，我唔係數人，我亦都唔係去話俾佢聽做乜嘢。我最緊要咧，所有學生係安全翻學校。我哋要照顧到學生，就因為呢兩三日可能社會上仲有一啲演化出嚟嘅個情緒嘅問題，我哋反而專注咧呢點嘅工作。至於你話報數字嗰啲咧，如果真係唔急嘅、唔趕嘅嘢，亦都可以大家話可能嘅重要性唔係呢刻需要嘅時候，咪慢啲咯。我哋做好我哋眼前嘅嘢先咯， 唔好添煩添亂。 其實你哋要處理嘅嘢好多啦，咁所以其實教育局呢個要求咧，會唔會係令到你哋校方有好多嘅壓力，會引嚟學生嘅進一步？你頭先用猜疑呢個字啦， 係咁，我諗嗱，始終都會各有唔同嘅面對嘅困難嘅。因为有啲经验嘅校长又唔同，有啲比较经验浅啲又唔同，咁我最紧要大家互相扶持啦。咁亦都教育局亦都有啲提出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佢有佢嘅 timeline 咧，我哋未搞掂啲学生咧，其实我做乜都假。我最紧要都安顿学生先，我要对得住学生，对得住我嘅老师先。其他嘅嘢唔系我重点啊，考虑之咯。 明白，多谢晒你啊，校长， 校 希望听日都可以顺顺利利啊，唔该晒。林日峰校长咧系狮子会中学校长，亦都系津贴中学议会嘅当然执委。其实校长头先都讲得好清楚啦，即系听日翻学之后个情况系点咧，尤其是公共交通嘅状况，可能都唔系太理想嘅。咁所以今日教育局咧都话，即系大家要按校本情况去处理啦，弹性处理啦。咁会唔会系学校先处理咗呢啲嘅问题，或者系学生嘅情绪问题而多过？上報數字咧，1872311，翻嚟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方遠南報導新聞。一批市民晚上喺近旺角警署外嘅太子港鐵站出入口聚集。他们在场烧香拜祭，站外就有贴出悼念831失救市民和新屋岭遇难者的字样。警方晚上一度在警署内向在场人士喷洒蓝色水剂，又高举蓝旗和橙旗警告，并用扬声器要求在场市民不要再破坏警署外墙以及除口罩。有在场采访的传媒被蓝色水剂浅中双手，感觉刺痛。到晚上7:00过后，有人用杂物堵塞对开一段太子道西， 车辆无法前行，交通挤塞。教育局证实要求学校收集学生佩戴口罩的情况，但要求学校给予一个概括印象，例如小部分、大部分等，并不需要精确的数字，相信不会增加学校的压力。又强调过程中从来没有，亦不会搜集个人资料。局方又说，由新学年开始至今，每日同学校联络，了解校内有没有罢课诉求和其他特殊事件，以便评估学生整体学习情况，同按需要提供适切的支援。听日复课后的沟通工作基于同一出发点，是负责任的做法，绝非政治施压。局方又说，明白部分同学基于健康理由需要戴口罩，并已在上个星期五给学校的信件中清楚说明这点。局方说，学生与师长以及同侪相处，不应该隐藏面孔，亦是一直以来惯常的相处之道。港铁近日在示威冲突中后停驶，有市民说的士司机坐地起价。香港的士议会主席洪永达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个别司机收取额外服务费属害群之马，认为是无可避免。他说，除非市民预约服务时已经同意额外付费，否则司机讨价还价属于违法。被问到近日冲突对业界影响，洪永达说，示威者堵路难免影响的士生意，司机在冲突现场接载乘客亦有一定风险，但相信他们会尽量开工，以免手停口停。队友担忧指示威被定性为暴动后，的士损坏就没有保险赔偿。洪永达说，政府现时并未宣布宵禁或禁止车辆出入，认为的士理应仍受到保险保障。禁止蒙面规例前日实施后，首宗被检控案件今早提堂，其中一名18岁男子是城市大学一年级学生，他获准以300元保释。城大说，校长高度关注事件，正是同学务长积极接触该学生，希望能够了解情况，为他提供协助。声明说，校方一直以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为重，如果需要可以主动向校方寻求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骤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想回转头，头先只是芝麻绿豆的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家乐。 自由风，自由风，我的电话号码呢是1872311。我想呢，经历过呢三日嘅状态啦，大家都会关注呢听日啊，学校复课之后呢，即係中学啦，佢哋复课之后，特别係中学啦，即係复课之后呢，究竟校内个环境会系点样，会唔会都仍然有同学呢佢哋系会戴口罩返学，即係可能唔系基于健康理由，而基于其他原因呢戴口罩返学，点样处理呢啲嘅校内嘅表达政治诉求嘅状态呢？1872311，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何同学啊，何同学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 同学 你 好，同学，请讲。 我就是反对教育局这个在校园里面实施个蒙面法。 嗯。 首先政府实施个蒙面法是认为想将暴徒和这些和平示威者分隔。 是啊。 但是学生在校园里面蒙面戴口罩，他不会破坏校园。这个是首先第一样东西先啦。 嗯。 第二样东西就是，咁其实佢而家讲就係要点人数，睇有冇人唱歌点人数， 咁學校點人數嗰陣時候，其實知道嗰個學生係邊個嚟㗎嘛。 嗯。 咁如果咁學校嘅校方如果係男師有政見問題嘅話，咁佢會唔會針對呢批學生又係另外一回事㗎、 嗯、 其實咁你咁樣係等於滅聲係冇分別。 嗯。 其實有同學係會驚呢樣嘢㗎。 嗯，因为就话教育局咧就话唔会知道个人资料嘅，咁但系你嘅分析就系话咧个别嘅学校咧就会知道啦，个别嘅学校会唔会喺校内进行所谓秋后算账？你个担心就 系 呢一度系。 系啦，系啦，即系其实佢校方喺暗我哋学生明，其实佢哋喺成绩表点样做，其实我哋冇人知噶嘛。 嗯， 我本身我自己知道我嗰间学校就系蓝师嘅。在这个蒙面法实施之前，他已经开始捉 学生戴口罩了。 嗯。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是这样灭声的话，我觉得大多数学生都不会接受。你现在不是要这样解决问题、嗯、而是要去怎样去安排等学生可以发声，可以理性讨论和平地讨论、 嗯、 来发表自己意见。 嗯。 嗯，明白。同埋，呢一个上报会唔会有机会令到你哋更加唔相信学校呢？ 我哋其实我哋学校有啲嗰啲校董会嘅人物， 嗯， 其实喺都系政界嘅，其实佢发表嗰啲言论，我哋好多都唔接受。但系我哋喺呢间学校，我哋唔可以做任何嘅发声咯。其实， 嗯， 好无助，好无奈。 好，明白，多谢晒你何同学嘅电话吓。 多谢何同学。 系咁，其实陈家乐即系而家啲年青人咧，佢哋对于社会时事系关心嘅，亦都好早会有佢哋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啦。咁、 啊、 所以即系教育局如果系要求啲学校当局咧收集呢啲数字，可能分分钟会适得其反。 系啊，我都同你倾偈倾过啦，陈远平，我仔七岁咁大，都日日问我时事嘅问题。咁所以你谂下，即系有几多代嘅香港人，特别系年轻嘅一代又一代咁样，面对呢一个咁困难嘅政治局势，佢哋希望为自己发声。咁但系而家系面对住咧，系讲高墙都已经客气咗啦。陈远平成日都话鸡蛋对高墙。讲高墙都系气咗，而家高墙唔单止系高墙，仲系有牙嘅、有矛嘅、有箭嘅、有针嘅，咁而系逐渐咁逼近，啊，即系去到校园里边噶啦。咁头先何同学嗰个嘅反应咧，我觉得系十分之正常同埋好真诚，佢又担心嘅。嗯，即系你咁样样去止暴制乱，变成咗一个人肉搜寻，一路咁再恶化落去嘅话咧，其实呢班嘅同学只会唔单止不相信自己嘅学校，再进一步咧系更不会相信政府警方。咁你咪将即系制造咗新一代或者下一代抗争者咯。 吓，信任嘅问题啦。先讲一节咧特别嘅交通消息， 啊、 因道路事故，弥敦道往深水埗方向近旺角警署一段封闭，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旺角警署一段亦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咁啊，请留意，主要都系近旺角警署嘅一段道路咧系封闭咗嘅。咁如果我哋睇翻咧一啲嘅即时新闻啦，就系、是、有人群咧，佢哋喺旺角警署出边嘅太子港铁站之外咧嘅出口咧聚集啊。咁亦都咧，警方晚上一度喺警署入边咧向在场嘅人士喷洒蓝色嘅水剂，亦都系高举咗蓝旗同埋橙旗警告嘅。18721电话号码，1873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意见。何生你好，何生 你好，你好， 你好，系 何先生你好。 我当然啦，发觉唔赞成教育处要咁样教、嗯、交啲数字上去嘅，即系有冇人蒙面啊？有冇人喺出边咩？手牵手咁样，如果系人链嗰啲，我觉得教育局唔應該要交呢啲數字，即係我睇到今時今日咧，呢個香港咁多個高官， 嗯、 全部都係睇住阿爺嚟做嘢嘅啫，根本就唔係為香港人做嘢。我哋睇得到，咁都好多謝呢班學生咧出嚟咧，為呢條法例咧係可以挺身而出嚟，但、 嗯、 經過咁嘅示威遊行。和平嘅示威遊行，咁而家導致咧，有時睇見咧，佢哋咁樣堵塞路咧，我當然都唔係好想見到啊。因為嗱，你同學咧，你諗下，如果你堵塞路咧，有時咧就影響啲人啦。 嗯， 加上咧，政府真係好想你咁做嘅，建制派亦都好想你咁做，因為你哋睇翻啲歷史，喺上次佔中，嗯、因為堵咗條路太耐。 啲民意會反彈。咁佢哋今次咧呢條例衰咗之後咧，佢點解成日都唔去即係林鄭嗰個責任？點解成日佢唔去負咧？就特登等你哋出嚟搞事，因為佢知道年青人係特別激進啲嘅。但係我亦理解到年青人係是其是非其非，係講即係講邏輯。發覺邏輯唔合理咧，可能激起上嚟佢就會、你會做啲嘢，我係理解到嘅。但係咧呢啲嘢咧就會俾做得耐咧，會俾市民係唔認同嘅。如果唔認同咧，就啱曬建制派同政府嗰種諗法啦。但喺11月個選舉咧，就希望佢成日都希望博民意反彈嘅，調翻轉支持翻建制派嘅。嗱，我希望你哋就唔好即係暫時唔好衝擊住。嗱，因為你哋話你自己 be water 啊嘛。仁者熬山，智者熬水嘛。咁你哋咧应该系利用你嘅智慧，几时收几时放，喺咩适当时候你要做适当嘅嘢。唔使冲击噶啦，而家你哋应该系和平示威游行咧。和平示威游行咧，你可以组100万、200万去示和平示威游行都得噶。佢哋吹你唔涨噶。如果你越和平咧，佢哋建制派就越憤怒嘅啫。我忠告俾呢班學生仔聽，你哋應該要有智慧， 明白， 有智慧一定有智慧，到時我哋會揾選票投掟走啲建制派噶啦。 好多謝曬何先 生，有許女士，許女士你好， 係我係啊， 小姐， 我講一講咧，近嚟咧，點解嗰啲示威、嗰啲暴徒嗰啲咧，要整爛曬啲設施咧？即係我覺得。你哋遊行就遊行啦，咁你做咩搞曬啲設施，仲要覺得自己好啱？咁而家你整蒙面法，蒙面法，我覺得你冇做壞事，冇乜嘢嘅。你怕咩？蒙面咧？咁你自己既然你不肯出嚟遊行承擔，咁你點解你唔肯承擔你自己所做嘅嘢咧？即係我覺得佢哋如果咁樣破壞嗰啲嘢，仲要講到好公理我要抗爭咁樣。我想問你夜晚瞓唔瞓得著呢？你話好啦，咁話警察話黑警，你唔去搞事，唔去咩嘅，警察會唔會撩你呢？即係警察係一個守住㗎嘛。咁即係你哋嗰啲人，嗰啲遊行嗰啲人好無理嗰啲去攻人嚟。咁警察梗係為咗社會，咁梗係會咁樣做啦。但我唔知點解嗰啲歪理呢，好似你嗰、那個第一個嗰個咩律師去整咩司法覆核咁，話冇咩人權。咁而家你哋嗰班暴徒咁樣破壞啲設施，我哋成個禮拜幾個月搭唔到車，地鐵全部壞。咁本來明明係我哋都係香港市民，而家變咗咧，即係我覺得你哋即係破壞緊我哋香港人嘅福祉。你哋話自由，而家根本就是。你哋自己整自己冇自由，系左脚右掟右脚，右脚掟右脚。 系多谢晒许女士嘅意见。咁啊，喺过去嗰几日咧，有一啲嘅公共设施系遭受到破坏嘅，包括咗一啲政府部门嘅办事处啦。咁另外亦都譬如有啲嘅交通灯啦。今日咧亦都见到有一啲系失效咗嘅。有罗先生，你好，罗生。 系主持人，你好。 系罗先生，你好。 系我想讲个关于喺学校实行冇变法嘅。 好啊。 咁我就先即係我唔先唔講咧，就係呢個蒙面法喺公眾場合咧實行咧，其實係即係避免妨礙警察執法啦。我唔講呢樣嘢啦。咁其實呢個原意如果帶入學校嘅，就係冇意思嘅，因為學校裡面學生佢即使戴口罩，其實警察都唔會喺學校裡面執法。即使喺學校裡面戴口罩，老師都會認得出佢係邊個。更何況其實睇翻新聞片段，學生喺學校裡面，其實佢要表達佢嘅政治訴求都係和平。即係未至於係會做衝突，係啦。咁所以如果喺學校用即係都實行蒙面法，其實係多此一舉，並且亦都係違反本身教育局就係話唔想政治紛爭帶入學校，但係佢實行呢個蒙面法就係將政治紛爭自己先帶咗入學校咯。咁同埋就係、是、即使嗱學生有戴口罩，咁佢可以話自己身體唔舒服。即使佢話自己真係一個政治嘅表達嘅時候，點解我哋唔可以俾佢有一個自由？用一個咁嘅和平嘅方式去表達自己，而係要將一個政治嘅紛爭帶入學校，亦都要老師咁即係去配合政府咁無理嘅要求去執行咧。咁其實係冇意思，同埋更加令到學生個矛盾同埋嗰個嘅 那個憤怒更加會激化咯。 嗯嗯，明白，多谢晒罗先生嘅意见。陈家洛，似乎教育局咧依一连串嘅措施咧，就系咪志在想了解学校入边究竟有几多嘅学生对于蒙面法或者系政府而家嘅施政感到不满，而多于想系做其他嘅一啲嘅支援啊？ 我谂佢系好想将呢一个嘅反蒙面嘅措施同埋嗰种气氛咧，系延伸去到学校里边嘅。如果唔系就唔使讲呢啲嘢添啦，系咪先？第一样嘢系咪先？即系局长坐喺度噶嘛，开嗰个星期五晏昼嘅记招。咁但系跟住发觉咧，做嘅时候咧系好有争议性。校长会或者系不同嘅地方，有啲家长会反弹，有啲同学会即系反感。咁所以就开始咧慢慢去调教啦，调整嗰个立场。但到最后咧，我担心只会越嚟越紧，越嚟越辣。嗱，我想澄清一点咧，大家即系都要留意啊。那个法规本身系不适用于学校啊。不適用嘅，完全冇法律基礎做呢樣嘢。咁所以而家教育局做嘅咧，就係攞政策或者係恃住同學校當中嘅即係千絲萬縷嘅政策又好、資源又好、人際關係等等嚇呢啲嘅網絡咧，去做佢認為哦資料搜集下啫，了解下啫，咁睇下有冇嘢可以支援大家啦咁樣樣。咁呢啲嘅做法咧，我擔心一路落嚟個社會氣氛繼續崩緊落去，甚至乎我哋今日個擔心就係會繼續惡化落去嘅時候咧，遲早。教育局咧就会话唔系啊，我要你交埋名上嚟噶啦，我要去监察住你哋噶啦，因为你哋收政府资源做嘢，点解你冇做足功夫，唔配合教育局嘅政策，或者背后政府或者北京嘅政策嚟对指乱制暴先？我相信呢个只不过咧系即系头盘嚟嘅啫，会越演越烈、越嚟越辣嘅一个招数。 根据咧星期五所公布嘅禁止蒙面规例啦，佢嘅适用嘅范畴咧，主要就系讲紧喺公安条例之下所规管警方唔反对嘅合法集会及游行，一啲未经批准嘅集结或者系咧非法集结或者系暴动嘅。咁当然仲有另一项咧，就系警务人员咧喺公众地方系可以直停蒙面嘅人士，要求嗰个人咧除去蒙面身份蒙面物品咧，以核实佢身份嘅。如果唔遵从咧，亦都系属于犯罪嘅。嗱，转头翻嚟啦，我哋又讲讲啦，就系、是大家而家咧，我相信冇乜人咧会喺银行嗰度攞定一大堆钱出嚟摆喺屋企嗰度咧备用嘅。通常就系有需要咧，就系银行嘅柜员机嗰度揿钱啦。咁但系过去嗰两日，我哋见到咧有唔少嘅柜员机咧都遭受到破坏嘅。另外亦都有一啲咧，因为佢系位处于港铁站入边。咁当港铁站关闭，市民自然亦都冇可能入到去系揿钱啦。咁你可以留意到嘅，有市民咧就喺啲柜员机上面咧排晒长龙，而金管局咧亦都系喺即系礼拜六嘅时候咧有一个嘅统计啦，就系话总数约3300部嘅柜员机当中咧，有超过10%嘅自动柜员机系因为受损而唔能够正常运作，亦都咧喺正常运作嘅柜员机当中咧有5%是因为各种原因有待补充现金而未能够提款服务的。但是也都留意了这个数据是未更新的。究竟即会不会经历过寻日的状况会有金管局会有进一步的更新数字呢？我们未知啦。另外金管局也都在寻日发了一个的澄清，就是说留意到有传言说金管局会订立提款法限制市民每日提款的金额，而金管局就强调绝无歧视，银行是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应付市民的需要的。点睇呢两日的柜员机破坏的情况？1873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金管局忠告市民小心留言，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呼吸道疾病的患者都会用到气管舒张剂和类固醇等等的吸入式药物来到舒缓病情。想知道这类药物怎样配合治疗，请留意星期二香港大学药理及药剂学系的合作系列。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喺電話號碼咧18721啊，相信市民都好關注咧，你去到櫃員機有冇錢撳嘅問題啊。雖然而家唔少市民都用咗電子支付。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相關界別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同我哋講講嘅。陳振英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系陈议员，你好。 嗱，呢两日咧，由于柜员机受到破坏啦，亦都有一啲嘅银行嘅设施受到破坏啦。你预计即系呢两日到底银行佢补唔补充到啲现金咧入去啲柜员机嗰度啊？ 由于咧，其实每个银行柜员机里边嘅存钞箱咧，佢存钞都系有个上限嘅，而同运钞公司去安排运钞咧。亦都有一個事先嘅協定安排，咁雖然你可以額外叫佢哋去幫手去密啲去補充鈔票啦，但因為保險啊或者保安嘅安排咧，亦都唔可能咧做到即係非常之頻密嘅，所以大家可能都經歷過咧，如果有一次嘅三日嘅長假期咧，通常去到第二日咧，都可能已經冇現金可以領取噶啦。咁但係我諗針對咁嘅情況咧，我哋銀行界咧。都會立即咧同相關嘅自己嘅界鈔公司啦去傾咧，就喺我諗聽日開始咧，就會將啲鈔票咧就盡快補充翻佢，同埋將嗰個補充鈔票嘅時間會係即係再縮短咯， 加密啲 係 嘛？加密啲嘅服務， 即係再頻密啲啦。但係呢個咧都係要界鈔公司自己，譬如保險啊，或者佢個保安員嘅安排咧，佢都要做到先得。 陳議員啊，即係我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問你啦，你業界代表啦，我去到櫃員機冇錢啦，或者條龍好長啦，咁仲有啲咩地方我可以撳錢嘅，或者攞到錢嘅？ 冇，其實咧，如果係假期咧，就冇辦法噶啦。咁你只能夠去到可能。另一啲就近區域嘅櫃員機去試啦，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咧，就係話可能有一啲商場咧、地鐵站咧，因為人流比較密集咧，咁佢嘅鈔票咧就可能快啲會用完嘅。咁但係有一啲可能唔係位處於人流多嘅地方咧，咁佢個鈔箱其實大家嘅鈔箱一樣咁多嘅啫。咁但係撳嘅人少啲咧，你就可以去嗰啲地方度仍然有機會撳到現金咯。 但亦都有個講法咧，就係其實係嘅，即係好困難嘅。但係去到一啲嘅連鎖嘅商鋪啦，或者便利店啦，其實你可以係提取即係最高500蚊嘅喎，即係100蚊到500蚊嘅一個現金，咁就用 呢個咧就唔係個個市民會想用咧，就因為佢。一般連鎖店咧就要扣咗物，佢先至俾你。 當然啦，要買啲嘢先 嘅動作嘅，係啦。 咁我攞錢都為咗買嘢啫，咁買嘢嘅時候順便攞錢得唔得咧？都得噶嘛， 係 嘛？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唔好介意，我唔係想即係搞到件事好複雜啊！但係實實在在呢個都係機會話俾市民知，即係除咗你喺個櫃員機前面咁望住嗰條好長嘅龍喺度排隊，然後好忐忑，到底排到我嘅時候仲有冇錢攞咧？咁陳燕榮咁講舉個例而言之，咁係咪都有其他嘅選項咯？ 超級市場咧或者便利店咧， 係啦， 領取呢個現金咧，佢個上限就得500蚊啦。 當然啦， 咁而且一日咧最高係2次，咁但係櫃員機咧而家譬如跨行都可以6000蚊啦，有啲譬如好似匯豐咁咧，佢一日提款上限去到20000蚊。咁可能有啲市民嘅提現嘅需求咧，未必能夠單單去超級市場可以去解決到啦。 同埋你都要留意嗰啲商店咧，自己即係會唔會太多人去攞錢，佢個現金足唔足夠咯？雖然相信大部分時間之下佢都應該現金足夠嘅，但係陳振英我亦都想請問啊，即係而家有一啲破壞櫃員機嘅咁樣嘅行為或者行動啊，呢、這個喺業界嚟講咧，我想問會唔會構成另外一啲嘅保安問題啊？ 其實咧，呢個會係一個即係保安嘅擔憂嘅，因為而家受到破壞係櫃員機嘅屏幕啊，或者係撳掣嗰部分啦。咁但係其實下面就係鈔箱啦。咁我哋都擔心咧，會唔會有其他不懷好意嘅人咧，會趁火打劫？譬如如果係破壞咗呢個閉路電視啊，或者其他嘅時候，咁佢去嘗試去破壞嘅鈔箱咧，都係有可能嘅。咁當然而家鈔箱都係有佢嘅保安系統啦。咁呢、這個。我就不便透露得太多啦，咁即係一接觸嘅鈔箱，其實佢都會自動啟動一啲保安嘅措施咧，嚟應對嗰個賊人。 即係而家你據你所知係未有呢啲個案嘅，係咪？ 暫時我所知係未有呢啲個案，都純粹係毀壞咗嗰個設備本身嘅啫。 嗯，明白。嗱，唔好意思，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要读一读。因道路事故，弥敦道介乎太子道西至荔枝角道嘅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近旺角警署一段亦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嗱，陈振英亦都即系想讲一讲啦，就系除咗个保安嘅疑虑之外咧，譬如你哋呢两日有冇收集过一啲嘅资料，就系究竟银行啊或者柜员机啊受破坏嗰个情况系点样咧？定系呢个都要等翻金管局，即系听日再办公嘅时候有进一步嘅资料咧？ 我哋只能够收集到部分中资银行嘅情况啦。咁但系中资银行嘅情况咧，仲喺度点算中？我相信咧都要听日等金管局咧去统筹之后咧，先有一个准确嘅数字出嚟啊。咁但係有一個情況就係話，過往咧可能係針對個別一至兩間啦，但係最近兩日咧嗰個範圍擴大到咧，即係牽涉嘅銀行數目係多咗好多嘅。 嗯，嗱，此外我想問啦，就係而家特區政府咧，佢去訂立禁止蒙面規例，就係引用緊急法㗎。其實咧，根據緊急法咧，佢係可以暫停或者係逾越咗咧任何嘅成文法嘅。雖然啦，金管局就出咗一個澄清，係話呢個所謂訂立提款法呢樣嘢咧係絕無歧視嘅，亦都叫大家咧小心呢啲嘅流言蜚語。咁但係我亦都想問下啦。其实你哋作为金融界，担唔担心政府而家系引用紧急法去处理香港市面嘅情况，会唔会有机会进一步系引用紧急法去做一啲同金融稳定相关嘅事项咧？ 呢个咧，我相信咧，而家财政司司长啦，或者金管局新嘅余伟文局长都嚟澄清过好多次。因为咧，对香港嘅银行业嚟讲咧，金融稳定系至关重要嘅。咁无论谣传中嘅所谓提款法啦，又或者谣传所谓实施嘅外汇管制，甚至以前都传过一轮咧，就话取消呢个联系汇率制度，呢几方面咧都会影响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嘅声誉嘅。咁我相信咧，特区政府系唔会去考虑呢一啲咁嘅措施咧，作为紧急法嘅一部分。咁但系我担心嘅反而就系啦。真係會有好多別有用心嘅人咧，散佈咧就話啊，緊急法而家仲有好多權力未用，壓制出版自由啊、逮捕權啊、出入境管制啊，或者係充公財產等等啦。咁所以咧我都呼籲咧市民咧就係話聽到一啲説法之後咧，係應該要加以核實咧，先至去即係相信佢咯。咁 係。 另外我想强调咧，作为代表金融界议员咧，大家都睇到咧，三四个月以嚟，即系呢个修例风波咧，其实金融市场嘅运作都系大致正常嘅，亦都冇睇到大规模嘅资金外流情况。金管局公布到八月底嗰个存款数字咧，其实我哋成年都仲系升咗1.8%，咁大家都知道上半年嘅我哋嘅经济增长系0.几嘅啫，即系话我哋。仲係一個比較穩定嘅金融狀況，咁我希望即係大家仍然對金融體系有信心咯。 好快想問你頭先所引述嘅數字咧，就係未動用緊急法之前嘛？而家政府引用咗緊急法，其實緊急法之下，政府係可以做好多嘢嘅。擔唔擔心因此而影響咗國際其他市場對於香港金融中心嘅穩定性嘅疑慮咧？ 嗱，我諗咧開始會有一啲投資者咧。會去觀察究竟特區政府除咗引用緊急法例訂立呢個禁止蒙面條例之外咧，會唔會係有下一步嘅行動？如果正如財政司司長或者金管局總裁咁講，我哋跟住落嚟係乜嘢都唔會做，仍然維持香港嘅一個自由嘅金融嘅體系咧，我相信呢啲投資者嘅信心咧， 唔係嘅，對唔住，今日《金融時報》嘅評論已經指出咗咧，即係佢哋觀察呢個反蒙面法係北京針對香港嘅大報復行動嘅第一步。咁市場講信心嘅啫，咁你製造一個咁樣嘅氣氛咧，其實對你哋嚟講都唔會有咩好日子過咯。 唔好意思啊，陳振英，即係你就對於香港金融市場好有信心啊！多謝曬你，因為時間所限咧，暫時傾到呢度。不過我哋都要密切留意咧嚟緊嘅市況。唔該曬陳家樂。拜拜。 拜拜。